彌補你哋嘅營運成本啦。你哋會唔會趁住呢個機會都加翻你哋嘅車租，去幫你哋賺取多啲嘅收入咧？咁喺呢方面，同你哋租車嘅司機大佬又會唔會因而反而個收入更加少咧？點睇呢個問題咧？ 啊，咁呢個你真係要放心啦，因為點解咧？過往呢一兩年裏邊咧，即係由呢個疫情啦，同埋一個社會運動已經超過咗三年啦。其實我哋個車租到而家呢一刻咧，都未復去翻三四年之前嘅車租嘅。而家我哋一啲嘅夜間嘅車租都係收緊，有啲仲收緊200蚊左右嘅。咁你係如果以前嚟講，過往正常嗰時，我哋一間車係收到300零蚊嘅。咁同而家收200蚊，其實我哋而家冇話講加價或者加咩標頭。咁我相信，除非就係通翻關啊，即係嗰個經濟好啲啊，咁啊，即係出邊嗰個樣樣好啲嘅時候咧，咁我哋都有個數據睇到個司機大佬揾唔揾到食嘅。如果揾唔到食，我哋真係完全都唔會行得咁快嘅。呢個就我個人就唔係代表行業，我個人就應該我哋公司就會咁做啦，係。 嗯，即係你哋暫時都唔會加個車租住嘅。 即係睇咗佢加咗價，由7月17號加咗價之後咧，起碼有一個少少嘅緩衝期，睇下嗰個疫情啊。或者經濟啊，或者呢啲的士司機大佬啊，去揾食啊，如果真係揾到食嘅話，咁我哋著量喺嗰度咧，就叫做都叫做分少少嘅成分喺度啦，咁樣啦嚇。 嗯，嗱，我哋頭先都傾到咧，其實加價係咪就係可以解決到一啲而家的士行業面對緊嘅問題啦？咁當然即係營運上面可能舒緩咗少少嘅，咁但係其實的士而家面對緊一個問題就係冇一啲新人肯入行嘛。咁加價對於吸引新人入行嚟講有幾大幫助咧？ 嗱，其實首先啦，你加價咧，其實我個人睇法咧，就係目的就係為改善服務啦。因為唔係話淨係加價咁簡單。咁其實而家講真咧，24蚊一個米標咧，如果你即係成日話政府同埋市民話我哋有啲司機服務唔好，咁但係講真啦，就樹大一定有枯枝噶啦。咁其實講真，大部分嘅司機都係良好嘅。咁其實一小撮嚟講咧，講真一上車。佢喺度等下，等咗好耐，佢上一次即係排隊排咗好耐，上一次24蚊咧，咁人啊人心欲做嘛，咁如果你真係如果你俾得到佢，好似其實我哋期望政府就加多6蚊俾我哋啦，要加多6蚊咧，我覺得個人嘅經驗講咧，就應該嗰個服務咧就會提得高嘅。 嗯，嗱，讲到改善服务质素咧，其实政府之前都同你哋业界倾咗一系列嘅建议啦。咁啊，其中一个引起你哋业界比较大反弹咧，就系的士司机嘅违例记分制啊。我记得喺呢个节目都有讲过噶啦。譬如就话如果有乘客投诉啲司机系恶意兜路啊，等等咧，就用记分制嘅形式咧，向一啲即系前线嘅司机去到罚分。嗱，即係今次加咗價之後，市民咧對於的士服務質素個期望都會提升啦。政府嚟緊再同你哋傾，再去推動呢個記分制嘅時候，你哋會唔會都即係願意作出一啲讓步，或者有更加具體改善質素嘅計劃咧？ 嗱，以我個人意見咧，就話咧，如果你話一個真係拒載啊，同埋呢個即係濫收車資啊，呢樣嘢咧，你係罰則扣分咧，我哋真係問過前線司機都唔反對嘅。 嗯。 咁如果你話咧喺一個好少意思裏面咧，即係話你知啦，一個專業司機喺架車裏面接近10個鐘頭起碼嘅話咧，咁你有時做乜嘢都好啦，即係老虎都有黑眼瞓啊嘛。咁其實呢個就要酌情要點樣睇，要幫嗰啲司機咯。如果講真，佢一個家庭佢揸車去揾食，一個家庭嘅話，你好代入咗個飯網，同埋一個好小規模嘅就要扣分嘅時候咧，咁影響到佢開工個心情啊。影響到心情嘅時候咧，就影響到佢駕駛嗰個態度啦。咁所以政府就要體諒下啫。如果一個專業司機可唔可以有個緩衝期俾佢？譬如好似話頭私家車司機就扣滿15分就停幾耐牌。如果個專業車嘅司機咧，可唔可以真係酌情俾佢可以讀書啊，或者可以再扣減一啲嘅分數啊，等佢可以再服務個市民啊，可以養到屋企啦。 亦都咧，其實政府嘅建議入邊咧，都又係會即係引入翻個車隊管理制度啦。其實而家政府有啲咩措施係鼓勵翻業界可以組織到車隊？ 係唔好意思，係即係你講車隊嘅問題。係 啊，係啊，係啊。 嗱，其實車隊咧，我都有睇過嗰份文件嘅。咁但係而家初步講咧，如果車隊我都贊成嘅。咁但係車隊之中，你都要有一個誘因，點樣？而家唔係話改善嗱，譬如好政府我。而家籠統講計啊，佢就講話600台車至1000台車或者幾多台車，而家就未定啦。咁其實嚟講，我哋想服務嗰個市民咧，其實唔係改1000幾百部車個服務啊嘛。最緊要係講而家係香港港市區就 15163啊嘛，我哋想改善曬所有嘅的士嘅服務質素，唔係話淨係個車隊服務質素啊嘛。呢個就我個人嗰個心態就應該要向住呢個方向行咯。 嗯 ，OK， 好啊，其实呢啊，好快问埋最后一条问题啊，因为呢见到你哋对于今次嗰个加幅呢都係觉得唔能够完全弥补你哋嘅嗰个经营成本啦。我见到有一啲商会业界呢就话等新政府上场之后呢，你哋会马上就再提出一个加价申请咁、你自己赞唔赞成啊？同埋如果係再提出嘅话，諗住嗰个收费水平係去到几多啊？ 嗱，如果我個人睇啦，其實我對而家呢前一屆嘅政府啊，同埋呢個行政會議裏面通過話3蚊呢個咧，我真係好詬異嘅。咁但係之中咧，我都無奈接受啦，係嘛？咁希望市民都體諒下我哋樣樣嘢咁辛苦啊，大家都要共度時間咧。希望大家就係以和為貴，就大家去點樣做法啦，做好嗰個行業去啦。咁你話咧，希望期望譬如新政府上場咧，我都希望政府就貼地一啲咯，即係幫下我哋個行業啦。首先打擊下嗰啲白牌車啊，咁樣同埋點樣可以優化到嗰個的士司機嘅收入啊，等多啲年輕人入行啊，裏面咧，等我哋服務香港嘅市民啦、 但係會唔會再提出加價申請啊？ 我相信就算你而家講啊，你就算我哋申請都冇用啦。如果申請由我哋2018年申請到而家超過4年。咁你如果就算我哋會商討，但係就唔係話咁急切啦、 OK， 好啊，多謝曬袁生同你傾到呢度。袁洋威是的士车行车主协会的主席来的。我们的电话号码是1872311，倾紧有关的士啊，嚟紧7月17号起呢就会有一个加价啦。无论你是车主啦、司机抑或是乘客呢，都欢迎你打上来发表意见。现在电话旁边呢有听众梁先生在这里。梁先生你好。 哎，你们好，我是主持人。 请讲。 是啊，我是的士司机嘅。 是。 咁啊，想刚才讲返袁生度呢，佢都讲得有啲啱嘅。咁咧事关点解咧？嗱，第一啦，想话有啲新譬如教后生啲入行啦，咁佢起码都搵到食先啦，系咪？咁第二网约车嗰度都系打击我哋嗰啲司机嗰个生意额嘅。咁其实咧，而家加3蚊咧，其实系冇乜作用嘅，即系对于我哋去搵食真系冇乜作用。其实应该系要考虑到系乜嘢咧？考虑到系好多年系实施紧短加长减。嗱，其实好多话咩拒载啊，或者边度唔去啊咁样，有啲部分咧就觉得，喂，我都系跳一跳，即系去到70几蚊，都系嗰、那个过一，或者加，而家就算加多2毫子咁样。咁嗰个拉佢个嗰个我哋成本啊，都要起钱噶啦，你而家不断每个月都系加起钱嘅，咁嗰度咧就会系冇乜司机会话去远程啲啊，呢度系。好耐嘅啦，已經係短加長減呢度。好啦，咁跟住嗰、那個你話扣分制度啦，司機嗰度，其實如果譬如佢司機兜路啊、揀客啊，或者係攬收嗰啲咧，我都係贊成咯。但係你起碼嗰啲網約車，首先係打擊咗先啦，因為事關係我哋同我哋揾食係對沖嘅，一定係有問題。咁啊，同埋嗰個話有啲人驚住啲司機咧，可能司機大佬話。唉，可能有啲乘客咁样或者係唔禮貌啊，或者驚兜路啊咁样。其实我讲真啦，如果譬如同乘客溝通啊，或者係因为事关每条路都去个目的地都有几条路嘅选择嘅，係咪？咁问清楚个客啊，或者係点样嘅。咁我相信 争拗啦。 咁我相信呢，咁我相信就係呢啲咁嘅争拗就会少啲啦咁样。 阿梁生啊，你呢都提到你係司机啦，都关心到冇新人入行，因为你哋个收入比较低嘅情况。介唔介意透露下你而家喺加价之前呢，你个收入系几多啊？同埋你预计加咗价之后譬如考虑到可能初期又少咗乘客搭啊等等嘅因素，你预计到底你个收入系会增加，抑或系可能反而会减少啊？ 会减少嘅，因为时间点解咧？如果你加咗价咧，咁肯定有啲人咧，有啲市民啊，即系嗰、那个适应期啦，系咪？咁譬如佢觉得佢加个3蚊嘅，或者系佢经常搭的士嘅，或者系而家放宽咗去夜晚啊，出去食饭啊，或者出去玩啊咁样。咁如果經常搭的士咧，佢一個月條數咧，咁可能會多100几十啊，或者係多100零200蚊咁樣啊。咁不如我搭少啲，或者佢可能我啲網約車會比較平過我哋嘅。 哦、oh, ，OK。 咁就会争咗你哋生意啦。好多谢梁生嘅意见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5: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本港新增280宗新冠病毒确诊，包括149宗快速抗原测试阳性和131宗核酸测试阳性个案，再多3名患者离世。第五波疫情累计有1,194,000+人染疫，9,142人死亡。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话，新增个案中有32宗是输入个案。学校方面再呈报多24宗阳性个案，来自23间学校，涉及15名学生和9名教职员。其中一间学校有2名学生感染，这2名学生来自同一个家庭。医管局总行政经理何婉霞话，会分阶段暂停指定诊所服务，恢复普通科门诊服务。8间指定诊所听日起暂停服务，经消毒和清洁之后，后日起恢复普通科门诊服务。元朗牡丹金阁上品火锅再多3名食客检测阳性，连同之前确诊的17名食客、1名厨师和2名紧密接触者，相关感染人数增至23人。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话，新找到的2男1女确诊食客，年龄由71至76岁，都是在今个月1号在那间食肆饮茶。他们在今个月2号至4号期间不舒服，今个月8号至9号相继检测阳性。张竹君又话，中心已经追查190多名当日去过那间食肆食饭的人，其中有3人不在港，包括2人去了马来西亚，1人去了深圳。中心已经通知相关医疗单位，决定是不是要作跟进。天文台预计本港未来几个钟头会有大雨，听日同后日雨势较大，间中有狂风雷暴。天文台助理台长陈柏伟话，由于雨区的分布十分不平均，要定时定点定量预测降雨量有很大困难。天文台亦都一直有同教育局等的部门紧密联系，提供预测数据和警示，让教育局适时公布上课安排。但预测的时效性可能只得十几分钟，如果提早很多提供预测数字，误差和虚报就会越大。北京自昨日下午3:0024小时内新增56宗新冠病毒本土个案，累计本轮疫情超过890人受感染。北京市政府新闻发言人徐和建形容，首都疫情仍然处于胶着状态，有关单位出现突发聚集性疫情，增加疫情防控的不确定性。他说市民明天起进入党政机关、企业单位和其他社会单位、商务楼宇和商场、超市等的公共场所需要查验48小时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当局亦都要加强对第三方检测机构的监督检查，提高检测的质效。市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说，会开展重点区域和重点行业人员抗原检测工作，以提高早发现的能力。天气方面，预测密云间中有大雨和狂风雷暴，气温介乎24至27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南至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五间中有大雨和狂风雷暴，周末期间天气仍然不稳定，下星期初气温稍微下降至20度以下。现在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92%，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晚上8:0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单交通意外，在港岛维园道去东区走廊方向，近住铜锣湾避风塘曾经有意外，意外事故清一场，咁大一带的交通都是比较繁忙，车龙大消散，而家龙尾在湾仔交汇处。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的龙尾在入境事务大楼，西行过海的车龙排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接近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的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出行到北过海暂时交通是正常，但是去芜湖街的支路比较车多，车龙排到上东九龙走廊近学园街。另外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北角政府合署，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狮隧的 车龙排到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去狮隧龙尾近黄大仙中心，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的车龙排到电话机楼，九龙入口的龙尾就在翠屏南村。路面情况在港岛，皇后大道东去跑马地方向的车龙排到春园街，司徒拔道下行落去皇后大道东亦都是车多，车龙就排到纪元。九龙方面，观塘道近启业村一段来回方向的交通开始繁忙，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桥面多车，龙尾富豪东方酒店地开。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的龙尾在果栏。另外提提大家咧，港珠澳大橋主橋有強風措施，而家主橋嘅所有行車線車速限制都係降至每小時50公里。提提揸車嘅朋友，部分地區嘅雨勢咧比較大嘅，路面濕滑，請你特別小心駕駛。好啦，我哋下一節嘅交通消息再見。 以市民心為心， 以天下事為事。 FM 九二六，香港電台第一台， 你嘅新聞時事知識台。 言不尽，风不息， 自由风，自由风。 东铁线过海段咧，5月15号咧就会开通。立法会议员田北辰， 世纪靓正嘅铁路，21蚊40分钟，上水去金钟，巴士咧就要65分钟。 城巴新巴企业传讯经理曾安迪， 对于我哋红隧过海路线个客量会减少20%，因应系咁咧，会取消其中一条路线301。 星期一至五黄昏5至8，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 我系叶柏强医生。接种新冠疫苗是避免感染后患重症和死亡的最有效方法。全球已有超过1亿儿童接种了疫苗，我们亦全力为3岁到11岁的小朋友安排打针。香港两款的新冠疫苗都安全有效，就算有哮喘、食物和药物敏感，接种后都没有发生过严重反应。保护你的小朋友，尽快带他们去打针吧。 我是小学生，我都要打针。 要居住环境安全和健康，业主千祈不要擅自改装楼宇的排水系统，还要妥善保养渠管，聘请合资格的专业人士或承建商定期检查。如果发现渠管有渗漏或者破损，就要尽快维修。业主可以申请屋宇署和市区重建局的贷款或者资助，详情浏览 bd.gov.hk。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高福慧、林志恩。 自由风，自由风。我们谈论的呢就是有关的士啊，嚟紧咧会有个加费的情况。咁啊，头先咧同咗一位业界的车主代表倾啦。林志恩，我留意到咧，佢有即系两个嘅观察咧，都可以攞嚟同大家倾下嘅。第一咧就系佢好不满咧，政府系要用咗5年嘅时间咧，先至完成即系呢一个嘅加价嘅审批啦。咁其实又的确咧睇翻一啲过往嘅报道咧，大概政府咧系会每2年左右咧，其實就係處理一個加價申請啦。咁今次事隔5年啦，而且咧仲要唔係全面接納的士業界方面嗰、那個即係加價嘅申請咧，就俾業界一個感覺咧，就係、是、啊政府係咪唔接地氣咧？都唔知道佢哋喺譬如車輛維修啊、保養啊、保險啊，以至排費等等雜項成本方面個上升啦。呢個第一。第二咧就係、是頭先咧，車主方面咧都有講到咧，其實知道司機大佬咧而家揾食都好艱難嘅，就話咧唔會咧隨便去提出咧一個租金嘅加幅。不過我又留意到，今日有一啲報道咧提到啊，有一啲嘅的士司機咧喺網上嘅討論區入邊咧已經討論緊啦，加價獲批嘅消息未出咧，其實原來早前啊已經有的士車行咧，唔知係咪收到啲消息咧就偷步加價，就話咧一啲租車價咧由疫情之時候咧，所謂360蚊嘅疫情價咧，已經加到去450蚊，中間咧係加咗90蚊啦。如果以個加幅嚟講咧，係25%，甚至比起今次嘅一啲收費嘅加幅更加高添。 嗱，你頭先提到咧，今次嗰個加價其實就拖咗5年啦。咁所以頭先咧，業界都形容就係一個叫遲來的春天啦。咁我亦都認為佢嗰個意見咧，其實都唔係淨係針對個加幅，而係針對埋成個嗰個收費嘅調整嘅機制上面，因為而家咧。 其實政府當局咧對於嗰個嘅即係的士係咪應該要加價咧，佢有一啲原則列咗出嚟啦。其實佢俾立法會嗰份文件入邊都有嘅，譬如就係佢會睇嗰啲的士嘅營運數據啊，嗰啲乘客嘅意見啦，市民嘅接受程度啦，同埋其他交通工具嘅收費嘅。咁但係除咗呢啲原則之外咧，亦都有業界都促請政府係咪可以檢討埋成個嗰個收費調整機制咧？因為我哋知道咧，有一啲其他交通工具，譬如港鐵咧，佢嗰個票價係有一個即係檢討機制。咁而咧的士行業咧都要求啦，可唔可以好似其他交通工具咁樣，都可以恆常地去檢討票價咧？咁樣咁呢個咧都係另一方面嘅意見嚟嘅。 我哋嘅電話號碼係1872311啊，歡迎大家咧打電話入嚟一齊討論一下有關的士咧嚟緊7月17日起就會咧係落期收費加3元，隨後每次跳標嘅收費咧係會加1毫至2毫嘅。而家電話旁邊咧有陳先生喺度，陳生你好， 你好， 你好， 係請講。 係，其實我覺得加價對我哋的士司機真係唔係幫得太多。反而我想講嘅係。今一輪的防疫抗疫基金，佢係幫車。 陳生啊，陳生，唔好意思啊，請問你附近係咪開咗收音機啊？介唔介意熄咗佢先啊？因為個回書咧會影響到你發表意見咧，大家係咪聽得清晰？係。 咁啊，咁樣得唔得？ 而家好好多啊，請繼續啦。 係。今期嘅防疫抗疫基金佢係俾車主嘅，咁我想問，咁我哋的士司機咧？我哋係最前線，我哋會接觸我哋唔知而佢哋都唔知嘅確診嘅病人。咁我哋唔係抗疫的士，咁我哋邊個資助我哋啊？之前嘅防疫抗疫基金上一輪的士係有資助嘅，的士司機。但係一架車裡面可以分出幾個司機，但係我想問，有我係一個其中一個。我是租架车24小时的，但是我架车可以分多两个司机出来的，即是他没有做过事他都可以拿到资助，那我想问又是什么一回事呢？ 这个申请呢，你们是不是要透过车主去帮你们跟政府申请？ 是啊，所以其实今轮都是帮车主，我真的不明白为什么咯。车主需不需要面对确诊病人？抗疫的士他们是知道哪些是确诊病人，但是我们是不知道的。 OK， 好，明白陈生对于即防疫抗疫基金上面的关注。不过我很快都想问你意见，因为你刚才讲到说对于加价其实你又不是真的很认为可以增加到司机的收入，为什么会有这个看法呢？是陈生啊，可能陳生已經行開咗啦，唔緊要，或者我哋之後咧睇下有冇機會可以再同其他嘅聽眾咧傾到關於呢個話題啊。我哋嘅電話號碼係1872311，先休息一陣啊，歡迎大家繼續打電話嚟一齊傾。 英式英語一分鐘 with 蕭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ello, it's Uncle Seal again。又到咗我哋咧。唔好再讀錯我個名嘅環節。今日我哋講嘅一個女士嘅英文名，另外再講一個男士。女士咧係 Florence 呢個咧，我哋中間其實有好多 consonants 嘅，所謂輔音啦。咁啊，有啲人懶嘅時候咧，就未必讀得好好，就可能讀個 Florence 或 Florence 啊之類。留意 Florence。Florence， F-L-O 呢，我哋个 L 系得个 flo，OK， 先读出个 lo， 跟住有个 F 喺前面 ，flo， 呢个咧就千万不可以懒嘅，后面跟住有个 O 音，就 Florence 就唔好混咗 ，OK，Florence， my name is Florence， 好啦。男仔咧，我哋讲一个系 Joseph，J-O-S-E-P-H， 一个地方要留意啫，就系中间嗰个音嗰个 S 咧，其实我读 Z 嘅，所以 Joseph，Joseph，Z，Z，Z， 轻啲 Joseph，Joseph，Joseph，OK， 咁咧就会读好少少，就冇 Joseph 咗啦，系 Joseph，Joseph，Joseph。好，今日讲到呢度，拜拜。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Xiu O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風，自由風，我哋嘅電話號碼咧係1872311，而家咧係傾緊有關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咧係批准咗全港的士咧落期收費加3元，之後每次跳標咧都係咧會有一個輕微嘅加幅喺度。新嘅收費咧會喺7月17日起咧就生效啦。咁啊，啱啱同咗業界咧傾咗佢哋嘅意見，咁到底立法會員方面又點睇咧？而家電話旁邊咧係請嚟立法會交通事務委員會嘅成員。杨永杰在电话旁边，杨永杰你好， 你好啊，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 系杨永杰啊，对于今次嘅加幅咧，业界就形容系温和，同埋咧系追唔上佢哋嘅营运成本啦。你自己又点睇咧？今次嘅加幅系咪合适咧？ 首先我觉得今次嘅加幅咧，就都比我预期系高咗少少嘅。即係大概成幾到13% 啦，咁正常咧，如果係8%，我覺得2元到嘅加幅咧，我覺得市民係接受到啦。即係大家都知道，而家成個經濟環境都唔係咁理想嘅。當然我哋都明白的士行業咧，佢油價、保費等等都大幅嘅上升，咁加價要求咧，我係唔反對。但係個加幅咧，即係政府批准嘅加幅3元咧，我覺得係有少少保留咯。 嗯，咁你认为而家去加价系咪一个合适嘅时机咧？嗱，因为业界头先同佢哋倾过咧，就觉得太迟，因为佢哋2018年已经申请加价啦。咁但系市民又可能啱啱先完完第五波就加价，即系佢哋又未必适应到个加价。其实而家系咪一个好嘅时机去做呢样嘢？ 我觉得双方都要取个平衡嘅。喺业界上面咧，我都听到好多声音，佢哋的确咧面对即系譬如油价嘅大幅嘅波动啦，气价嘅波动啦。同埋個保費嘅升幅好多，好多司機咧其實都係入不敷支嘅。咁另外咧就係但係咧市民即係第五波疫情完之後咧，都冇話第五波啦，其實成個疫情裡面咧，其實好個失業率都接近5%咧。咁其實係好多市民喺增加即係交通嘅開支上面咧，其實有壓力嘅。咁喺呢一刻嘅加價咧，我覺得要取個平衡。如果係13%、11% 咧。其實我覺得是高了的，如果你是 8%， 即是加2元呢，我覺得就合理相對合理一些咯。 其實呢亦都有業界反映呢要用5年時間呢先至去處理到佢哋個加價申請呢，係唔係令到市民可能覺得咦一加就加10%+咁樣嘅一個適應呢要喺度。佢哋呢就要求會唔會有一個可以比較恆常去檢視佢哋嗰個加費申請嘅一個機制喺度。係咪恆常咁樣去睇，然後每次嘅調整都個幅度會細啲，市民會比較容易接受一啲咧？ 我就唔係咁睇嘅，反而真係要改善嗰個加價機制，真係要改善。即係今日我都同一個的士大哥阿龍哥傾開啦，咁佢本身疫情前揸開咧就450元一加，即係疫情咧就350，咁而家咧啱啱咧就調到500元一加，咁比疫情仲要加多咗。咁佢知道咧政府就批准加價，咁變相咧即係你加咗價啲錢。最後去咗邊度呢？都係去咗啲車主度。咁其實你對嗰啲司機嚟講呢，係冇乜特別嘅得著㗎咗，分分鐘都蝕埋。所以我覺得日後嘅調整機制呢，當然業界可以提出每年去檢討啦。咁我覺得都要仍然都要檢討，係咪都要捆綁埋喂車主嘅加幅係咪要規管呢？而家係冇規管車主嘅加幅㗎喎。好似啱啱我用今朝嘅 case 嚟講呢，其實係加突曬嘅。咁即其實你加完價個司機揾完都唔夠俾車主，咁其實對車主嚟司機嚟講係公平咩？咁上次喺議會裏面討論嘅時候，都其實我哋都大部分反映意見，其實都係想為個司機係爭取更加多嘅利益啫嘛。但係結果翻到嚟，其實係冇得著嘅喎，變相就係車主得著咗啫喎。 你頭先提到想規管埋嗰個即係車租去加個幅度咧，其實最大嘅反對意見係乜嘢咧？ 其實我嚟。聽到的都是啲車主的意見啦。咁上次在議會裏面啦，即係運輸處處長都講，佢話我加咗之後咧，其實業界即係車主同埋司機咧係有個默契，一段時間裏面唔加車租。咁但事實上我哋知道咧，唔係咁嘅情況啦。咁但如果你冇一個即係機制去約束埋個車主嘅加幅咧，咁其實你係增加唔到司機嘅收入嘅喎。 咁其實加價嘅原意係想增加司機嘅收入呢個原意咧，其實都係解決唔到。 嗱，我哋知道市民都好關注的士服務嘅質素啦。頭先咧就有車主嘅代表咧認為，其實加費咧就即係有助改善的士服務嘅質素啦。譬如如果個司機大佬喺個站頭嗰度等咗好耐，咁上個乘客又係唔跳標嘅，咁以前咧就係24蚊，咁而家咧都叫做增加咗收入咧，都有27蚊，咁可能都冇咁勞氣咁。對於即係加費是能夠改善的士服務質素的這個說法，你自己又認不認同呢？ 我覺得是有所改善，但是呢去到最後呢講返那個車主呢，如果他不加車租呢，其實個司機收入多了的時候，他根本上都不需要選擇說有些去遠一點先去車啦。即是返返回關鍵就是，其實就是說司機的收入有沒有因為加車，即係加車費而增加到收入咯。如果純粹喂加咗車費，而佢嘅收入係冇加到嘅，咁其實佢個服務態度、兜路啊、揀客啊、濫收車資啊，呢啲情況都會仍然出現嘅。所以我翻翻去最後咧，我覺得係要規管埋嗰個車主嘅加幅，即係車租嘅加幅，有個機制去監管埋佢哋咧。我覺得咁先係令到成個業界咧，先係有所改變咯。 我哋头先亦都倾到咧，即系而家的士行业面对紧嗰个老化嘅问题啦。咁你亦都认为咧，即系其实就算而家加咗车资都好啦，其实就唔等于咧个的士司机嘅收入会加咗。咁当然我哋理论上亦都会即系推断到一个情况，就系未必会吸引到更加多人入行啦。但系对于嗰个老龄化嘅问题咧，你认为点样先至可以更加针对性地解决到咧？ 其實咧，我自己覺得咧，即係喺上次交運會嗰度咧，都傾到嘅，即係推出嘅優質的士。即係只要咧，即係我覺得係提高個管理嘅水平咧，專業化咧，其實係可以吸引到年輕嘅一代去入行嘅，同埋都會增加到司機嘅收入嘅。即係如果按照佢以車隊嘅形式管理，咁而家你都知道有啲，即係佢如果係車隊管理咧，咁佢又可以電召啊，去遠啲或者幾繁忙時間可以加允許個。車隊去增加啲費用啊，咁其實係會吸引到一班年輕人去入場，去從事呢個行業咯。 講起電召咧，頭先亦都有司機關注到咧，一啲電召嘅白牌車啊，即係佢哋嗰個收費嘅差異咧，會因為的士加咗價咧而同佢哋拉近，咁可能咧就會搶走一啲生意啦。因為嗰啲電召嘅白牌車咧，其實甚至係喺非繁忙嘅時段咧，佢哋嗰個價錢咧都可以係相對會較低一啲啦。佢哋嘅車種可能又再新一啲啦，咁可能咧都會面對一個更加激烈的競爭喺度。關於白牌車方面咧，其實佢哋就叫咗政府咧要即係加強打擊都好多年噶啦。呢個問題其實又可以點解決呢？ 其實我非常之同意業界所講嘅，而家白牌車咧係非常之猖獗啦，即係有個品牌咁，你都大家都知邊個啦。咁其實但係政府係視而不見嘅，我覺得奇怪嘅。咁你又要即係提高優質的士，但係另一方面你又縱容一啲白牌車嘅存在。咁其實你係變相係解決唔到個問題，所以政府真係要唔好視而不見，真係要的起心肝咧去處理白牌車嘅問題，咁先係可以解決的士司機或者的士呢個行業嘅生存嘅問題。 咁另一方面就係你預計即係加價咗之後咧，其實短期內對於的士生意有幾大嘅影響？ 其實我預計都會少咗少少嘅，但係咧我即係短期會少啲啦，但係長遠我覺得都唔會太大影響，因為大家都知道搭的士佢係因為趕時間嘛，有需要先去搭，即使係費用多咗少少，咁佢可能會有少少考慮，但係最終咧可能佢因為趕時間需要同時間競賽咧，佢都會選擇搭的士，所以我覺得長遠嚟講咧都唔會有太大影響咯。但係翻轉頭。如果車主是加了車租，其實對司機都是沒有得着，所以我非常關注即是車主加車租的情況。 好啊，多謝你啊，楊永傑，先跟你談到這裡先。楊永傑是立法會交通事務委員會的委員來的，我們的電話號碼是18723111，歡迎大家打電話來發表意見。不過在繼續聽聽眾電話之前，先有香港電台的抗疫快訊，以下是一則強制檢測公告。今日粉嶺嘉福村福安樓是進行圍封強檢，請居民按照工作人員的指示有秩序地樣樣落樓檢測。我們的電話號碼 是1872311，继续接听听众咧对于的士加价方面的意见。电话旁边咧而家有张先生啊，张生你好， 你好， 系请讲。 大家好，希望听紧呢个自由风节目嘅行家，大家都好。我是一个的士司机嚟嘅， 系 咁啊，入行咧大约都未够四年。 嗯， 咁我觉得咧，即系如果你系加咗价。咁的士司機收入會好咗咧，覺得未必咯。咁你加價最多咪就益咗車主或者車行或者打理人嘅啫。咁如果你話吸引啲車後生啲入行咧，我覺得又唔係一個 係 好嘅方法咯。因為你一間的士咧分兩間制，每人12个钟头。咁你開完工之後翻去又要梳洗，要食嘢，又要瞓覺咧，根本咧就冇乜私人時間噶。咁呢后，比如后生少少嗰啲，佢点会有兴趣入行咧？除非佢真系去到冇嘢做嘅阶段嘅啫。咁你就要话，至于话的士服务态度各方面嘅话，我又唔觉得你加三蚊之后喺个的士车站排咗长龙之后，一个乘客去一个地方系唔跳标嘅，那个的士机会为咗三蚊而开心咯。同埋最紧要一样嘢就话，任何一架你架的士几清洁几靓，你技术几好，冇客。咁咪冇意思 嘅， 譬如開鋪頭一樣啫嘛。 Okay. 根本咧冇一個司機係唔想話接客嘅，但問題咧就好多客咧就好厭過知道嚟嘅，佢唔會諗即係個司機嘅感受，大家咪會有咁嘅摩擦咯。 OK， 張生啊，我想好快即係請教一下，因為咧你頭先特別提到司機收入嘅問題啦。嗱，譬如以你自己個人為例咧，而家嗰個車租有冇話因為加咗價咧，而啲車主可能都準備會去加租啦？定係你嘅情況係點啊？ 咁我諗呢個問題只有一字咁淺嘅啫。佢加得你嘅租，即係你加咗三蚊之後，你估佢會放過你咩？ 即係你都預期個車主會加。 問題就會即時反映到，因為第一你5月19号先開翻啲。即係第二次放寬啦，同埋你加個呢個三蚊咧，係講緊7月17号，咁你大把時間俾部署啦。即係我覺得咧，喺而家現今嘅經濟環境之下咧，我覺得冇呢個需要咯。 Okay. 多三蚊，你覺得我哋會收入多咗咩？我當你一晚12个钟头做16支旗、20支旗，咪多6蚊。 Okay. 多再多話啲零星嘅一兩毫子嘅，又多得幾錢咧？ 好啊，多谢阿张生嘅意见啦。我哋电话旁边咧，仲有另一位听众李女士打咗入嚟，听埋李女士电话先。 系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请讲。 我系一个婆婆嚟嘅，我就经常喺大角咀边度咧都搭车嗌我先放学。 嗯， 好啦，佢话兜路大把路唔行，行入去新田围街，兜一大路，我就话司机你点行咁多路唔行，行得塞噶。嘿，条条大路通罗马啦、好啦，唔紧要，一阵间你全程啊，我成日上的士嘅。阿婆，你打多几多就俾几多啦。咁唔紧要，我喺嗰度上咗架车，好啦，见我带咗孙，佢就唔停啦，停喺西装油度啦。好啦，再讲啦，佢上咗架车，哇，大阵烟味，架车已经开咗半马路啦嘛，喺大角咀系咪？佢话哇，我司机开个窗啦，咁多烟味，我个孙喺度。你落车啦，哇姐姐，我婆婆带住个孙啊，即系态度系咪咁样先？你其实加几多佢都唔满足嘅，你越加得多就越冇人搭。你根本你就你如果认为个少钱你可以唔做，你可以到转第二行。而家司机其实我觉得政府唔得监督唔好啊，个个都60-70岁，实际佢真系老噶啦。佢唔係定係想有意兜你一話去邊度，佢亂咁嚟。好似我住宿園，我去太子，其實好近噶，起碼慳10蚊。佢由食上去浸會醫院，再上去中主橋，橋再散落去其實跳個中主橋可以跳3次噶。 Okay. 佢其實有好多路真係兜嘅。 Okay. 司機我一日搭的士啊，我成日上的士 啊。好啊，李女士咧反映咗佢對於的士服務嘅不滿啊。好啦，我哋呢個話題傾到呢度，因為要聽交通消息啦。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六点前的交通消息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的龙尾在税务大楼，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的车龙排到马会大楼对开。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近住芜湖街那段的交通比较繁忙，龙尾去到东九龙走廊近新柳街。啱啱收到最新的消息，就是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竹园道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车龙排到近北雅山花园。其他隧道的情况，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北角政府合署，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车龙排到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上狮隧龙尾去到观塘道近德宝花园，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车龙就排到去彩虹隔音屏。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天神控股同埋海星控股五大跌幅股份系善碧控股、侨洋国际控股、太阳娱乐集团、宝新金融同埋山东新华制药股份。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5，日元129.8，瑞士法郎0.989，加元1.297。人民币6.722，英镑对美元1.235，欧元对美元1.056，澳元对美元0.7，新西兰元对美元0.634。港金系报17,310蚊，比上日收市跌咗11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1,852.93美元，卖出价1,853.41美元。港汇指数系报99.8，冇起跌。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提一提大家啦，天宇路或各区嘅交通都比较繁忙噶，请你要加倍谨慎驾驶，保持忍让啦。跟进翻较早时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竹园道嘅意外清咗场噶啦，不过车龙咧就比较长啊，排到去呈祥道近蝴蝶谷。隧道方面，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演艺学院；西行过海嘅龙尾去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皇后大道东湾位；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去浙江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碧街，东隧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北角政府合署，狮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老道龙尾去到九龙塘会，龙翔道西行上狮隧龙尾星河名居，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的龙尾欣怡花园，九龙入口这边车龙排到落去丽港城。路面情况，港岛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挤塞龙尾几元。在九龙方面，观塘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启业村这段车龙排到牛头角下村和伟业街近上二道。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桥面车多，龙尾去到油站。反方向，太子道东去观塘近御港湾这段慢车的龙尾排到九龙城回旋处。在新界大埔公路上水方向近沥源村一段挤塞，龙尾去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松苑。另外，葵涌的昌荣路上行近住和宜合道挤塞，龙尾在葵涌道近葵芳村。黄珠路去屯门公路近安定村挤塞，龙尾排到去龙富路近高尔夫球中心。较早时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深井曾经有意外的，暂时那段现在还是比较多车，龙尾近丁九桥。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言不尽，风不息， 自由风，自由风。 郭生你好， 康文署要迟一个礼拜先开泳池咧，即系不满咯呢样嘢。呢、這个疫情都唔系今年啦，已经迟到两三年，我仲谂住准备去游水。 苏生你好， 啲市民咧，佢应该理智去谂件事，唔通林郑话听日开只系开到咩啦？人哋真系开唔到咁啊，最终咧康文署整好晒啲配套啊，请晒救生员先可以开啊嘛。 星期一至五黄昏五至八，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 最低工资委员会检讨紧法定最低工资水平， 系啊，恰当嘅法定最低工资水平可以防止工资过低，又可以避免影响基层工人就业。 记得喺5月31日或之前向委员会提交意见。 想了解更多， 请浏览委员会网页 mwc.org.hk。 越多人接种新冠疫苗，社会抗疫能力就越强。在疫苗通行证下，除有医生证明或豁免，12岁或以上人士都要打疫苗才可以进入食肆、表列处所、政府康文场地等地方。针卡可以储在安心出行方便使用，或以智方便或医健通显示，亦可以带纸本记录，按要求出示或扫针卡二维码。疫苗保护令我们越快回复正常生活。 基本法一分钟， 陪你讲生活中的基本法。 日本有消费税，美国就有遗产税。 咦，做乜嘢研究其他地方嘅税制啊？ 冇啊，做紧资料搜集啫嘛，先至发现原来香港嘅税率喺全世界嚟讲算低，税种亦都唔多。 其实系嘅，基本法讲香港特别行政区会实行低税政策，其他一切有关本地税务嘅事宜都可以由香港自行决定嘅。 律师彭允希， 根据基本法第108条，香港特别行政区实行独立的税收制度，我们是参照原有实行的低税政策，自行立法规定税种、税率、税收豁免和其他税务事项。低税政策一方面可以减轻课税者的经济负担，有利营商，另一方面亦可以令我们的商品卖得更加便宜，令社会大众受惠，保持香港的繁荣稳定。 又是时候报税了， 记得准时交表啊。 基本法一分钟，陪你讲生活中的基本法。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高福慧、林志恩。 翻翻嚟第二节嘅自由风，自由风直播室咧，继续有高福慧同埋林志恩喺度为大家主持。不过喺继续节目之前咧，要先读一读香港电台抗疫快讯。以下系一则强制检测公告：今日粉岭加福村福安楼进行围封强检，请居民按照工作人员嘅指示，有秩序咁样落楼检测。林志恩啊，我哋喺即系香港啦，都不时咧会听到有一啲虐待动物嘅新闻出现啦，譬如有啲人冇为佢哋嘅宠物去提供水同埋食物啦，咁就严重嘅咧都有见过话，譬如甚至导致啲动物死亡啦，亦都有见过有啲新闻咧就话有人蓄意咧去伤害路边嘅狗啊或者系白鸽啊咁，亦都咧有见过有一啲新闻咧就话有人将只宠物咧譬如放入个洗衣机嗰度，咁就拍片就上传上网，咁所可能要呃下 like 啊咁。咁不过其实咧，我哋而家香港咧都有法例咧，就系防止残酷对待动物条例咧，其实系禁止任何人咧令到动物咧遭受一啲不必要嘅痛苦噶。咁不过即系历年嚟啦，一啲动保团体都指出咧，其实呢个法例咧就冇就住主人疏忽照顾责任呢一点咧去作出规管。咁所以政府咧其实喺2019年嘅时候咧，就住相关嘅修例工作咧完成了公众咨询，而昨日在立法会之上政府就交代了修例的建议和进度。 是的，这个修例里面其实就引入了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就叫做谨慎责任。那个目的就是想加强对于那个动物福利的保障的。因为的确有时人类的有些行为是未必去到说叫残酷对待动物，但 是可能是涉及一些疏忽的照顾。譬如过去都有些报道就是讲到可能有一啲嘅鄰居報案咧，就係有人將啲貓留喺屋企幾日啊，又冇清潔大小二便啊，又冇餵嘢俾佢食，就係鄰居察覺到呢啲情況咧，於是就報警嘅。咁所以咧，都去到一個所謂叫做執行嘅問題，就係話究竟咧，我哋點察覺到呢一啲嘅即係叫疏忽照顧嘅行為咧？即係如果唔係鄰居通報嘅話，咁點樣可以做到一個主動嘅執法啦？咁另一個情況咧，就係頭先我所講咧，疏忽照顧咧嗰個定義咧，就似乎比起殘酷對待就更加闊啦，因為譬如啦，有一啲人可能都會餵一啲即係素食嘅。 的饲料给啲猫嘅，咁但系大家都知道猫都需要蛋白质啦，咁喺呢啲情况又算唔算系叫做疏忽照顾咧？咁样咁都系有好多唔同嘅定义嘅，因为尤其是唔同嘅动物亦都有会有唔同嘅需要啦，譬如猫系未必需要成日都去散步，咁但系狗就要散步，咁呢啲情况又点样处理咧？所以有啲议员都担心咧，啲市民会误堕法网嘅喺个新嘅修订之下。 嗱，除咗咧引入谨慎责任，即系话咧主人要为呢啲动物咧去提供合适嘅环境啊、食物啊、医疗等等之外咧，其实今次嘅修例咧亦都加强咗咧防止残酷对待动物嘅条文啦。譬如咧就引入冇起诉限期嘅可公诉罪行啦，因为以往咧就系有一个半年嘅限期喺度，咁所以可能由嗰件事发生去到搜证，去到真系可以提控咧，其实已经过咗嗰、那个可以控诉嘅限期啦。咁今次咧就尝试喺法例修订嗰度咧处理呢一点。另外咧亦都系提高个罚则咧，去到最高罚款咧系可以去到100万元同埋监禁7年。以及咧系引入一啲新设嘅罪行。咁啊听众可能会比较关注咧就系关于放生嘅问题啦，林子欣。 是啊，因为其实而家咧嗰个条例入边咧，其实放生咧嘅行为咧已经系违法噶啦。不过新个修订咧都建议咗咧，即系更加明确要去指出一点咧，就系释放或者弃置动物咧，而导致嗰个动物咧受到不必要嘅痛苦。譬如将一啲海龟或者海鱼咧放生到去唔适合佢哋生活嘅淡水河嘅话咧，都属于系残酷对待动物嘅。嗱，咁其实啱啱过咗佛诞冇几耐啦，咁过去咧都佛诞嘅时候有一啲嘅传媒都影到有啲人喺码头放生啲鱼啊，譬如就系啲滑梯放啲滑梯喺码头，然后就即系将啲鱼咁样扇落海咧。咁当然佢哋会系受到伤害啦，嗰啲鱼。咁而且咧，其实鱼有一啲鱼系唔适合喺咁近嘅码头嘅情况系生活嘅，或者会影响到嗰个码头嘅生态啦。咁所以咧喺呢一啲嘅新嘅修订之下咧，头先我哋所讲咧呢啲咁嘅放生行为都有机会系犯法噶啦。咁但系咧，其实放生嚟讲，我都知道有一啲系有组织嘅行为嚟噶啦， 其实商业行为嚟。 系啦，另一个情况就系点样去做搜证咧？因为头先我哋讲码头，有时候啲传媒偷影到，当然可以系一个证据啦。但系如果可能系去到海中心先放生嘅时候，咁又点样做搜证咧？所以其实法例咧嘅修订系一回事啦，但系嗰个搜证嘅困难亦都系另一个问题嚟嘅。 嗱，亦都系因为咁样样咧，今次修例嘅第三方面咧，就话咧会去加强执法嘅权力啊。譬如咧就系容许授权嘅人员咧喺嗰个残酷对待嘅事件发生之前啊，如果有合理怀疑咧，佢哋咧就系进入处所啦，检取动物啦，从中扣留或者系释放动物嘅权利嘅。咁啊，今次嘅呢一啲嘅修订咧系上咗立法会嗰度咧去攞议员嘅意见啦。政府就预计咧草案咧会喺今年嘅下半年咧就提交立法会。嗱，其实咧可以改善动物嘅福利咧，无论系喺局方之前啊，系面对公众嘅咨询啦，亦或系咧过去嗰个星期二咧喺会议上面咧都有好多嘅公众同埋议员咧表示一个原则上面嘅支持。咁但系会唔会有一啲误堕法网嘅情况，市民系会有忧虑，又或者系譬如林志恩你头先提到有一啲难以执法方面，大家系会继续去关注咧。如果即系修咗条法例，但系其实结果都系执行唔到嘅时候，又点样去推动动物嘅福利咧？嗱，如果大家有興趣同我哋傾下關於呢一個防止殘酷對待動物條例嘅修訂咧，歡迎你打電話嚟1872311 1872311啦。咁而林子欣而家電話旁邊咧，我哋就請嚟一位琴日咧都有即係出席到咧政府相關會議嘅立法會議員同我哋一齊傾。電話旁邊咧有自由黨嘅立法會議員邵家輝啊，邵家輝你好。 Hello， 你好，主持你好。 邵家輝啊，我哋頭先咧就即係簡單咁樣樣去交代咗政府嘅修例方向啦。我見到你喺議會入邊提出嘅關注咧，就係擔心市民會唔會咧因為謹慎責任嘅呢一個加入嘅修訂咧而誤墮法網啊？點解你有呢個憂慮咧？ 係因為佢今次咧喺嗰個謹慎責任嗰個條款度咧，佢提供其中有一個就係、是、要包括有一個叫合適嘅飲食啦，同埋一個叫合適嘅環境咧去俾嗰啲動物嘅。咁啊，合適嘅飲食咧可能會俾市民其實大部分應該會容易理解啲嘅。除咗即係琴日特別提嗰、那個即係食齋原來貓唔食得嘅，我都係第一次聽嘅啫。OK， 可能蛋白質其實就好啲咁樣。咁我相信呢啲其實喺教育嗰方面佢哋就要 要做多啲啦，等啲人唔好唔落法網咧，因為其實有機會，如果真係犯咗法嘅話咧，即係佢嗰個條例講緊有機會係監禁三年同埋坐監20萬，即係所謂係監禁三年同埋罰20萬嘅。咁而另外一個咧更加容易，即係令啲人唔係好明白，就係叫做合適環境啊。咁其實咩叫合適環境係有一個定義去飼養啲動物咧？咁喺個會度其實我問過，咁其實即係處方提過，可能其實嗰啲狗可能因為汗腺佢唔係即係有汗腺咧，所以個環境可能要清爽啲啦，咁有冷氣可能就會好啲啦咁樣。咁或者個環境空間要大啲咁樣。咁如果你係對住一啲即係香港居住環境其實都唔係咁好，但係知道有啲朋友可能即係個地方有間劏房，或者100尺。或者100幾十尺咁，可能，但其實佢都中意養只貓或者小雞、小狗仔陪佢啊咁樣。咁如果嚟佢唔喺屋企，佢冇開冷氣，咁其實會唔會已經有墮入咗法網啊咁樣？咁呢啲問題其實我哋都會即係擔心嘅，因為處方喺個會度提過，咁其實如果你個地方細，可能你間中帶出去出面行下啦咁樣，一個禮拜出去出面行下咁有啲。俾佢伸展嘅時間啦，咁樣。但如果即係個朋友，佢又真係成個禮拜冇帶出邊，又會唔會有機會即係墮入咗法網咧？等等呢啲咧，其實即係我諗其實主方都要考慮清楚咯。推呢個法例之前嘅話。 嗱，針對嗰個誤墮法網嘅問題咧，咁我見到處方有個講法咧，就係佢哋會分階段為唔同嘅動物咧，就制定一啲叫實務守則啦，即係去釐清嗰、那個負責人嘅嗰個叫謹慎責任嘅概念嘅。咁你建議咧有啲咩內容係一定要包喺個守則裏邊嘅？ 如果你話食嘅話咧，我諗其實佢即係要具體講得清楚啲啦，即係咩叫合適嘅食品咁，你要具體講得清楚啲，咁等啲人去了解啦。如果唔係你調翻轉叫啲人揾邊啲係佢唔食得嘅話咧，其實係艱難嘅。咁如果你話合適嘅環境嘅話，咁其實會唔會有一個尺寸嘅 size， 即間屋係要幾大俾嘅寵物係可以有自己嘅伸展空間咧？或者其實原來要帶去街嘅，咁其實需要幾耐帶一次咧？甚至乎咧，嗰個嘅室內嘅温度係咪一定要有冷氣嘅？如果唔係話冇冷氣咁啊，得唔得咧？等等呢啲，我諗要具體寫清楚啲，等啲市民了解啦。 邵家輝啊，你自己咧就係嚟自批發及零售界啦。咁啊，我留意到咧，過往一啲動保團體咧，其實都好關心，譬如一啲鋪頭貓同埋地盤狗咧，佢哋係咪喺一個合適嘅環境入邊飼養嘅？譬如大家都知啲海味鋪啊，或者街市啊，有陣時候都會養貓咧嚟去即係捉老鼠啊咁。咁過往咧有好多人就關注啦，呢個環境譬如可能車來車往啊，或者人來人往啊，動物好容易受傷咁。咁到底第时人仲可唔可以喺铺头入边去饲养呢啲工作动物咧？你有冇尝试去同啲业界或者去同政府跟进过呢个问题啊？ 这个问题未跟进嘅喺个会上边，但系你呢个问题话咧，我都觉得系一个政府需要厘清嘅咯。嗱，对于一啲猫话咧，如果喺铺头上边嘅话咧，即系猫嘅特性其实佢唔系好中意离开佢个所属范围嘅，所以其实佢走出街嘅机会其实唔高嘅。咁而一般嘅鋪頭話咧，個位置其實都唔細嘅。咁大家見到如果啲貓話咧，都喺間鋪頭話有陣時都可能幫你打落到生意添。咁嗱，至於你聽講嗰啲狗隻咧，如果喺地盤狗嗰啲咧，咁其實就好艱難啲，因為啲個地盤話其實本身第一個環境其實唔係咁好嘅。咁而只狗話咧，其實佢個同貓嘅特性唔同嘅，佢可能喺個地盤，如果你唔係鎖住道門嘅話咧，可能佢會走出去出邊喺個街上面走嚟走去跟心。佢喺地盤假設完工之後咧，只狗點樣去處置咧，亦都係好多一啲愛護動物團體咧過去擔心嘅情況嚟嘅。咁所以頭先講嗰兩種嘅話咧，我諗其實即係政府要考慮因素都會有啲唔同啦。 我睇翻政府嘅文件咧，即係關於要履行謹慎責任嘅負責人咧，其實都包括幾類人啦，即係動物嘅擁有人啦、看管人啦，或者掌管動物嘅人。咁當然會包括埋譬如寵物店啊，或者一啲寵物酒店嘅負責人啦。咁業界有冇同你反映過咧？佢哋要去履行呢個謹慎責任嘅時候咧，會唔會遇到一啲困難咧？ 暫時我未曾開始就住呢個文件去諮詢一啲寵物業界朋友嘅，咁但我相信政府咧，可能佢喺之前嘅話都有個別嘅業界佢哋咧同佢商討啦。咁嗱，對於一啲專業嘅寵物業界嘅話咧，咁我對佢哋係有信心嘅，因為佢哋通常嚟講嗰啲朋友應該都係對於小動物佢哋有愛護啊，咁而佢哋都係有比普通人嘅經驗會多啊，照顧呢啲小動物。咁我相信咧，只要政府喺嗰個實務守則嗰度咧，個責任釐清講得清楚嘅話咧，佢哋違反嗰個嘅情況話，機會會比較少啲嘅。咁但係當然喺個教育嗰方面嘅話咧，即係政府點樣去即係釐清頭先講緊嗰啲實務守則嘅話咧，嗰個時間性其實係重要啦。 另一方面呢，我見到關於市民會不會誤墮法網呢，昨日委員會的主席你們的同事啦，民建聯的議員何俊賢就說呢，可以在銷售過程裡面呢要求寵物店呢作清晰的講解，譬如就跟主人說，你現在買的這隻貓呢就不是吃齋的，它呢是要吃蛋白質，要吃肉的，又或者呢譬如跟他們說，狗仔呢就不可以吃朱古力的等等，交代清楚這些照顧條件之後呢還要簽名確認，這樣樣呢才被人去买宠物就可以减低误堕法网的风险。你认不认同应该在个零售层面给更加多的责任一些销售员去讲解饲养动物的谨慎责任呢？ 我觉得其实这个一个好的其中一个好的方法来的。咁因为如果嗰啲朋友去做呢门生意啦，佢销售嗰个动物其实对于佢嚟讲话其实都系一个产品嚟嘅。咁佢哋有责任去俾一个购买者消费者呢去了解清楚其实佢有啲咩嘅责任啦，同埋佢嗰个动物嘅话其实应该系可以做啲乜，可以食啲乜。咁我相信呢个嘅行为我觉得其实系支持嘅，值得支持嘅。不过呢除咗喺嗰个零售嗰方面呢佢有呢个责任嘅话呢，咁当然佢个责任个范围其实去到边度要讲解啲咩嘢呢，呢啲当然其实政府都要俾一个即係等个十步守则嘅话都要可能要详尽啲啦。咁啦除咗呢一点我都即係有思考过呢个问题，对于香港其实都好多朋友去养一啲宠物嘅。咁而养一啲宠物嘅话绝大部分其实都系一啲心地好嘅朋友啦，如果唔系佢都唔会即係用咁多时间去搵只宠物同佢一起去过生活啦。咁但系啲朋友除咗心地好之外呢，我觉得其实如果能够令佢哋去理解多啲点样去饲养嗰啲宠物嘅话咧，系可以保护到宠物又好，或者对于周边嘅环境即系唔会有影响都好啦。咁如果例如政府系有啲课程去俾到呢啲嘅宠物主人嘅话咧，我觉得都未尽系一件坏事嚟嘅。咁如果你嗰啲课程嘅话制定嘅话，一啲基本点样去治理啲小嘅宠物嚟，猫猫狗狗啊，或者唔好影响到带出街上面，唔好影响人哋啊，或者去食啲咩嘢啊咁样等等呢啲嘅话咧，咁其实如果有一个简单嘅课程，我觉得对于啲宠物嘅主人嚟讲嘅话咧，都系一件好事啦。咁当然其实个费用会唔会收啊，收几多嘅话咧，咁呢啲大家去商讨咯。咁个时间话，我觉得其实即系宠物陪你一世嘅。咁如果你用一日或者半日嘅时间去上一啲咁嘅课程嘅话咧，可以保护到嗰只宠物嘅话咧，都系一件好事嚟嘅。 嗯，好啊，唔该晒你啊，邵家辉议员，先同你倾到呢度。邵家辉咧系嚟自自由党嘅立法会议员嚟噶，我哋嘅电话号码系18723111，18723111。倾紧嘅咧就系政府咧打算系修订防止残酷对待动物条例啊，就会咧引入对于动物咧有一个积极嘅谨慎责任啦，亦都加强咗咧防止残酷对待动物嘅条文，同埋咧会加强呢方面嘅执法权力噶。各位点睇咧？都欢迎你哋打电话嚟发表意见。而家喺电话旁边咧有叶女士打通咗电话18723111。叶女士你好，是叶女士，是叶女士你好，叶女士可能行开了，不过不紧要，我们看看转头可唔可以揾翻啊叶女士？其实林子欣啊，头先咧邵家辉主要我哋就同佢倾到咧关于谨慎责任嘅问题啦。嗱佢提到咧有市民担心会误堕法网啦。不过咧除咗市民之外咧，其实喺修例初期咧都有一啲动物义工咧系担心咧会因为要照顾流浪动物咧而负上刑责嘅。咁不过呢一点咧政府就喺文件入边咧就解释咗，如果系流浪动物咧，佢哋就唔会咧系被视作咧，呢一个动物嘅主要责任人啦。咁所以咧，譬如佢哋去喂食流浪动物，会唔会有一餐冇一餐咁又俾人告咧？政府就澄清咗咧，佢哋咧就系唔会系被视作咧要负呢个谨慎责任嘅。请翻叶女士出嚟先，叶女士， 你好，主持人， 系，请讲。 我想讲一样嘢咧，就系好多时咧，我唔知道金鱼属于咩物件啊，但系不过咧，通常系嗰啲咩嘉年华会啊、咩筹款啊、咩义卖嗰啲会食咧。就是通常多数都是小朋友的，咁佢哋咧摆一大盆金鱼喺度，咁咧就喺只杯彩度捞翻上去个碗嗰度啊，或者个兜嗰度啦比赛，佢哋真系玩得好开心咯。但系喺我心目中咧，呢啲金鱼都系有一个生命啊。但系不过又是小朋友由小而起啊嘛，金鱼都唔知道，咁大人咧都好似唔知噶，都系咁样玩，佢哋玩得好高兴噶。我而家经常都见到有呢啲咁噶。 咁你 有呢啲活动嘅， 咁你认为其实呢一类型，即系用宠物去即系成为一啲比赛入边嘅奖品啊，或者系个游戏项目啊，系咪应该要禁止咧？ 我觉得 应该咯，譬如你乖，你啲唔会真系咁样闹佢走嚟走去，你劈咗落海都仲好啲啊！而喺呢一个盘嗰度，大家斗互相追逐，等啲金鱼咧，真系失晒魂，失晒方啊！我叫做，咁你话需唔需要正视你个问题？我觉得每一个小朋友都有爱心嘅，唔一定要立法或者咩。我希望咧，即係有人去提出嚟，我當我係我啦嚇，佢提出嚟講啊，問翻嗰啲家長啊，嗰啲小朋友點解要咁樣對待啲小金魚咯？ 好啊，多謝阿葉女士嘅電話。其實睇翻文件咧，關於小朋友作為寵物主人啊，應該負一個咩嘅責任呢一點咧，都有提及嘅。文件入邊咧就話，如果對動物負有責任的是16歲以下的兒童，他們的父母或者監護人就是被視為對動物是負有要有這個謹慎責任。所以剛才葉女士說到家長都應該有這個意識，就是譬如小朋友如果撈了一條金魚回來，有沒有好好去照顧，或者在個過程中有沒有令到這隻金魚去受到不必要的痛苦，其實都是家長方面要去提 醒的責任。因為魚類其實在個條例中是有涵蓋到的動物種類之一，沒 錯。我哋嘅电话号码咧就系18723111，18723111，欢迎大家咧打电话嚟同我哋倾下咧有关防止残酷对待动物条例嘅修订工作啊！我哋要听一节新闻先。 必反已经走火入魔，只会进一步危害台湾民众嘅生命安全，造成严重后果。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度活跃低压槽持续为广东沿岸带嚟骤雨同埋雷暴。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系密云，间中有大雨同埋狂风雷暴，气温介乎24至27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五间中有大雨同埋狂风雷暴，周末期间天气仍然不稳定，下周初气温稍为下降至20度以下。现时室外气温24度，相对湿度96%，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今晚8点。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报告一宗交通意外啦，喺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考明街快线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过咗九龙货仓，就系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考明街有交通意外，快线封闭咗噶，龙尾已经过咗九龙货仓。隧道方面，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演艺学院；西行过海嘅龙尾排到维园道近海丰园；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皇后大道东湾位；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龙尾近新柳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排到渡船街天桥近碧街；东隧港岛入口东行嘅龙尾北角警署；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尤丽村对开；狮隧嘅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嘅龙尾喺圣座治大厦；龙翔道西行上狮隧龙尾星河名居；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嘅龙尾过咗丽晶花园；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嘅车龙排到去观塘码头。路面情况在港岛英皇道去茶湾方向，跟住华兰路挤塞，龙尾去到丽池花园大厦。另外下角道左转红棉路车多缓慢，龙尾近警察总部。在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桥面多车，龙尾近油站。反方向了，太子道东去观塘，近住御港湾一段慢车的龙尾排到富豪东方酒店。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狮隧桥底车多，龙尾近苏屋村。新界方面，大埔公路上水方向近沥源村那段车龙排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松苑，和青沙公路近大围隧道。反方向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和斜村这一段慢车的龙尾排到去骏景园。葵涌的昌荣路上行，近住和宜合道仲是挤塞的龙尾排到落去葵涌道，过了葵涌警署。另外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环宇海湾这一段车多缓慢，龙尾排到去丽景。最后呢，食安仔提你啦，无论拣无馅又或者是应该是尽量揀无馅又或者是少啲酱嘅面包，咁就可以降低吸收嘅糖分啦。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国剧八三零，秦岚、高以翔、黄子怡，怪你过分美丽。 文明业界的铁血经理人莫向晚冷静自负，善于捧红艺人，抢奏善舞。不过他旗下的艺人、公司老板、同事、业界好友，其实都只是他在都市里面最熟悉的陌生人。 五月六号起，国剧八三零，怪你过分美丽， 每晚连播两集，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在香港合资格院校修读全日制和经本地评审的自资学士学位课程，合资格的学生可以获得教育局提供免入息审查的资助。在2022-23学年，最高资助金额是33,200元。如果你想了解多些有关资助计划的详情，可以输入关键词 NMTSS 搜寻这个资助计划的网页。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高福慧、林志恩。 自由風，自由風，我哋傾緊嘅咧就係政府打算咧喺下半年修訂防止殘酷對待動物條例嘅問題啊！剛剛咧就同立法會議員咧傾過啦。嗱，其實阿林子欣啊，今次咧呢一個修訂入邊咧，對於加強防止殘酷對待條例嘅罰則咧，有一點咧其實都好嚴厲嘅，就係咧如果啦嚇係因為殘酷對待動物即係你去傷害啲動物咧而被定罪嘅人士咧。法院其实是获授权可以在指定期间或者是永久剥夺因为残酷对待动物而被定罪人士饲养动物的资格。即是说如果你被法院定罪，可能你这一世都没有资格再去饲养动物。很多人就将它视为一个很严厉的处分。不过其实我见到有一些的动保团体就提到，无论那个罚则是加到多强或者多严厉都好，他们都很担心執法方面是有很大的難度，還有那個舉證亦都令到那個檢控率 很低。就算是檢控成功，近年一些案例分析都顯示其實那些上到庭的判刑亦都是非常輕微，可能只是判社會服務令或者罰很少的錢，就往往都是很難才會判去監禁，更加遑論將來會不會判到永久剝奪那個人去養動物的資格。 除了加重罰則之外，我都留意到它是加入了一些新設或者更加清晰的罪行。咁我哋头先上一次讨论咗就係放生啦。另一个呢都係过去我細个啲嘅时候呢有听过人会做嘅呢，就係一啲所谓叫宠物嘅一啲部位嘅截除手术。即係譬如狗尾可能是剪短一点，又或者呢以前有听过有些人是移除那些猫爪，因为怕它只猫搲嘢。咁而家呢个新的修订之下呢，就建议呢部分宠物主人呢，如果是基于非医疗的原因，是俾宠物接受不必要的呢啲截除手术啦，譬如我刚才所讲的剪狗尾啊，移除猫爪啊，修剪狗耳，或者进行一些狗的声带手术的话呢，都有机会犯法的。但呢亦都返返头先高福维你所讲，就是呢啲情况究竟怎样才可以叫做被察觉到呢？譬如如果你说猫，那猫很多时间是会在家的嘛。即如果不是有一些外人或者邻居可能察觉到是有这些截除手术是进行了的话，那究竟又怎样可以避免到这些情况发生呢？我相信都是一个执法的问题来的。 我记得呢，亦都在会议上面呢，亦都有议员去提到啦，譬如遗弃动物这样讲啦，有一啲主人佢明显咧就係遺棄动物㗎啦，咁但係由于嗰隻动物咧可能係冇晶片嘅，譬如係猫啦，猫而家係冇需要去为佢係植入晶片，又或者甚至係狗，咁虽然你係要攞狗牌，咁但係有啲人都冇去帮自己隻狗咧去植入晶片嘅，咁佢遺棄咗就話啊，我唔係遺棄佢啊，佢自己係走失咗，咁或者佢自己离家出走咁，咁你點樣证明佢係一个遺棄咧？如果你证明唔到嘅时候又點樣執法咧？呢一度咧都有一个好大 大嘅問題喺度嘅，所以咧局方咧就講到咧，佢哋咧都會加強啊授權人員咧嗰個執法嘅權力啊。不過當被問到咧係咪有足夠嘅人手啊喺漁護處方面咧去執行呢個條例咧，似乎咧佢哋就冇一個好具體嘅數字啊，或者咧喺個人手方面咧會點樣加強咧，係答得到啲議員啦。嗱，我哋嘅電話號碼係1872311啦。呢個時候咧就請嚟一位動保界嘅人士都同我哋一齊傾下。如果大家有意見咧，都可以繼續打電話嚟噶。電話旁邊有非牟利獸醫服務協會嘅主席麥志豪，麥志豪你好。 Hey, 你好，主持人你哋好。 麥志豪啊，我哋頭先咧就討論到即係關於呢一個條例咧，其實無論你哋動保界啦，定係議員啦，從個原則上面都係贊成嘅，但係咧就會擔心咧喺個執行上面會唔會喺個執法方面咧遇到好大嘅難度啊？你自己認為可以點樣樣去做好執法啊，同埋舉證方面嘅工作咧？ 其實或者咁講咧，即使唔係今次嘅修例啦，即使就算我哋個條例用翻我哋舊嘅條例、以前嘅條例都好啦，其實我哋嘅處方。好多時候執法上都遇到一個困難嘅，又或者我哋都唔係好明白究竟點解有啲地方係唔執法嘅。喺呢方面，當然頭先你都提到啦，主持人提到就人手嘅問題啦。咁人手譬如我舉翻例子，139B 當年我哋通過咗要發牌俾私人繁殖啦。咁但係到而家我哋都見到咧，其實市面上嘅私人繁殖咧，好多好唔理想嘅地方咧，依然係即舉目皆是嘅。咁依然係冇漁護處去執法嘅。咁呢度就令到我哋都憂慮嘅。其實我哋真係唔能夠點樣去幫到處方去諗呢樣嘢。究竟佢能唔能夠增加到人手咧？增加咗人手之後，又會唔會去做咧？咁呢個係一個好大嘅問題。我哋民間團體，我哋都係摸不著頭腦嘅。 嗱，而家咧就其實有一啲嘅罰則就加重咗啦，同埋亦都加入咗一啲新嘅罪行，或者更加釐清咗啦嚇，即係過去嗰啲嘅灰色地帶啦。咁嗱，除咗頭先所講啦，執法之外，其實對於市民嚟講，某程度上都有一個阻嚇作用嘅。但係你覺得嗰個阻嚇作用夠唔夠高咧？而家 我認為係呢個起步係啱嘅，即係我哋先唔好講罰則係幾重先，反而係嗰個罪行嘅性質好重要。嗱，譬如今次嘅修例咧，有一個叫 duty of care， 即係謹慎責任。嗱，呢樣嘢咧，我覺得係好好嘅，係即係引入咗西方一啲嘅即係動物福利嘅概念，就係唔係你做啲嘢為之犯法，而係你有啲嘢你唔做都已經係犯法。即是话啦，每一个饲养人咧，佢都会赋予一个叫 duty of care， 一个谨慎嘅责任。你符合唔到啲责任咧，其实就已经系犯法啦。即系举一个例子，譬如话啊，你哋要赋予狗一个足够嘅活动空间，又或者你要令到佢精神上嘅，即系提及到啦，文字上话精神上要令到佢嘅健康，要有正常嘅精神健康咁样先算。咁呢啲其实都系以前你养狗养得唔好，可能未必系犯法，但系而家你饲养佢嘅时候，你俾唔到佢快乐。啊！你譬如話你唔同佢拖狗啊，啊你個空間好細啊，諸如此類，呢啲已經可能構成咗呢個違反咗謹慎責任呢樣嘢。咁我覺得呢個精神上係十分十分之好嘅。 OK， 麥志豪呢度咧我有兩個問題想跟進啦。第一咧就係、是、你提到關於謹慎責任呢個問題咧，剛才都有議員咧就講到話，有啲市民咧就好擔心會誤墮法網，因為佢哋咧喺個認知上面咧就唔知道乜嘢為之合適嘅空間同埋食物。舉一個簡單例子，譬如話啊，原來貓係唔可以食素嘅咁有議員話我琴日聽漁護處解釋之前，我真係唔知道喎、啊。咁呢個係第一個問題啦，誤墮法網嘅問題。第二個問題就係、是、其實點解林子欣頭先特別問到話啊，擔唔擔心阻嚇力都係唔夠咧？因為我哋睇翻譬如港大法律學院近年做嘅研究咧，發現即使係捉到呢啲係殘酷對待動物嘅人啦，上埋庭啦，但係個判刑咧係好輕嘅，譬如話係社會服務令啊，或者罰好少錢啊，甚至有一啲動物死亡咧，佢哋嗰個判刑嘅一啲好嚴重嘅案件咧，佢哋平均最多都係判兩個月嘅啫，咁即係個罰則就加強咗啦。咁但係個法庭嘅量刑都係好輕微。咁呢個就係我哋擔心嗰、那個關於會唔會唔夠阻嚇力嘅問題，你點睇咧？ 好，我第一個問題答咗你之前你講嗰、那個誤墮法網嘅問題先。嗱，其實呢個又翻去我經常都提出過嘅問題，就係話作為一個自主即係香港要成為一個自主、一個養動物嘅人咧，其實係咪有規管嘅咧？嗱，呢樣嘢我諗，我嗰日聽立法會都有人提過呢個問題嘅。我經常倡議就係話， 其实养动物要考牌嘅。即是话基本嘅认知你要有嘅。例如猫唔食素，其实对于一个养猫嘅人应该系常识嚟嘅。但奈何香港有好多人都唔知道。因为点解？因为佢养猫前，佢根本就冇做过任何嘅考虑，只不过冲动啊，或者人朋友送俾佢。所以每一个饲养猫只、狗只、任何宠物嘅人喺香港，我认为应该要考牌嘅。一个最基本嘅牌照就系话你认识晒所有嘅基本嘅知识啦。于是乎就发个牌俾你，你就再冇藉口话我唔知噶。你唔知道，你當初就唔會考到個牌啦，或者你考到個牌，你就應該假設你應該知啦。咁呢樣嘢，我覺得應該係要配合翻呢個法例要做嘅嘢嚟嘅。第二個問題答你就係話你話啊 ，sorry， 你嘅問題係咩話？係 關於法庭判刑啊，係判得好輕。 法庭判刑同個罰則又其實係兩件事嚟嘅。嗱，以香港嚟講，而家最高罰則係三年同埋。罰款20万，你话轻唔轻嘅，话重亦都唔系最重。咁但系问题奈何去到判嘅时候，咁法庭点样去衡量去量刑呢？呢、這个亦都唔系立法会或者我哋市民能够干预到或者能够左右到嘅。我举一个例子，譬如话当年最高刑罚，我记得系顺利村啊，一班后生仔监生踢死只猫。都应该是判了冇记错是16个月，后来减刑减到11个月。咁当时来讲，法官的判词已经说哇是一个极冇人性啊，去为官以来见过最残忍的一个虐待动物案件。咁但是都是判咁轻。咁呢样嘢亦都唔系我哋，即系我哋好无奈咁要接受咯，唔系我哋能够讲到啲咩嘢嘅，同嗰个嘅法例又冇乜关系吓。 嗯 嗯，嗱，你头先提到即系自主当即系嗰啲饲养动物嘅人啦，或者个主人本身当然系需要清楚佢哋嘅宠物嘅需要啦。咁不过我睇到咧个政府文件入边咧，佢指嗰个负责人咧个涵盖范围都阔嘅，因为佢有包括埋看管动物嘅人啦，即系话譬如我去旅行，我将只猫俾我亲戚照顾，咁我亲戚就系嗰个看管动物嘅人啦。咁但系呢啲情况，譬如嗰一啲看管动物嘅人，佢都未必系好清楚嗰啲动物嘅需要喎。咁呢啲系可以点样去处理，去避免唔到繁忙？ 我自己觉得啦，未有实质嘅案例啦。但我谂，如果从常理去推断，一个人你作为一个自主，你随便交俾一个唔识养动物嘅人看管咧，其实你都有法律责任嘅。 嗯。 我相信呢个几常理，去能够明白到咯。即系你唔能够话我去旅行啦，我交俾个小朋友去处理，到时有事就唔关我事噶啦。咁呢个讲唔通嘅，喺法庭上边吓。 嗯。OK， 最后好快问埋啦。嗱，呢一个议题咧，就喺今次嘅修例入边咧，处方冇一个明确嘅答案去处理噶，就系咧关于系咪应该禁用老鼠胶嘅问题啊？嗱，因为条例咧就讲明话咧系谨慎责任呢样嘢咧就不适用于咧一啲害虫上面。咁、但系我见到外协咧最近就有个呼吁啦，就话咧应该系喺修订防止殘酷對待動物條例入邊咧，就加入條文咧，全面禁售老鼠膠。個原因咧就係、是、其實外國咧都禁止咗，同埋咧佢哋都有遇過啲案件咧，就係、是、譬如有一啲幼貓咁，佢可能即係踩咗入啲老鼠膠嗰度，咁啊唔係有心去即係整到佢嘅，都係用嚟捉老鼠咁。但係最尾就整到只貓咁， 仲要幾日先至清到曬啲膠。 係啦，咁所以佢哋就有呢個建議。咁你自己點睇啊？ 我當然認為一定要納入呢個嘅條例裏面啦。其實我自己再岔開少少，順帶咁講咧，其實而家我哋嘅虐待動物條例咧，嗰、那個條例就好闊嘅。定義就係話你帶俾動物不必要嘅痛苦同傷害已經係犯法，但係內容好多嘅規例咧，一啲細例嘅 regulations 寫得真係唔清楚同埋唔仔細嘅。即係譬如話放生動物其實都係好心嚟㗎。咁放生動物嘅時候帶俾動物不必要嘅傷害又係唔係犯法咧？咁樣老鼠膠。好心嘅，你話要對付害蟲，但係又傷害到其他嘅動物，咁又係咪犯法呢？我覺得其實政府今次修例咧，應該花多啲時間喺啲好細嘅細例上面咧，好仔細咁去寫清楚，包括禁用老鼠膠啦，唔可以，譬如你就算你放生，我覺得應該係要規管嘅，係有個發牌制度去規管嘅，所有呢啲比較細小嘅一啲嘅平時我哋不善待動物、傷害動物嘅行為咧，都應該清清楚楚寫喺條例裏邊咯，個規例裏邊咯。 OK， 好啊，多謝你啊，麥志豪，同你傾到呢度。 OK， 唔該曬你哋。 麥志豪係非牟利獸醫服務協會嘅主席，我哋嘅電話號碼係18723111。補充一點啦，就住老鼠膠嘅問題咧，食環署啦、房屋署啦。 同埋康文署咧都重申咧喺佢哋辖下嘅场地咧系冇使用咧老鼠胶去到捕捉老鼠嘅。咁不过其实现时香港嘅法例咧就冇禁用老鼠胶嘅。嗱，而家电话旁边咧有陈女士打咗入嚟，想发表意见。陈女士你好， 你好啊，主持， 系请讲。 系啊。我都非常贊成咧，頭先嗰位嘉賓主持咧，即係講咧養小動物咧，係即係佢係講考牌啦。咁但係我自己，因為我都養狗嘅，我就覺得反而建議咧，其實係即係養動物之前，可能好似考車咁，其實佢哋係需要即係可能上一啲短嘅 course。就可能要考一張 paper 咁樣，即係可能 multiple choice， 即係啲俾啲狗鼠要有啲基本嘅認識，或者點樣去對待啲小動物咯。 嗯， 咁呢個係我覺得係比較有效，即係從教育性同埋即係防止嘅出發，我覺得係比較好咯。咁另外一樣嘢就係、是、即係殘酷對待啦。咁我有陣時放狗啦，都會見到咧即係經過人哋啲屋。啦，咁即係嗰啲屋，我都會有見過咧，譬如話啲狗咧，譬如落住雨啦，即係其實間屋好大嘅，佢個平台花園都好大嘅。咁我見到係落住雨，佢會有一隻狗喺出邊揼啊，或者曬嘅時候，中午啊就困住隻狗喺出邊，即係我有見過啲狗咧係咁吠啦，個主人都唔俾佢入去。咁我就會諗，咁呢啲係咪算係殘酷對待咧？又或者有啲屋苑？佢哋唔俾養狗，啲狗主會即係將啲小動物放入個袋帶佢出街，咁呢啲又算殘酷對待咧？即係我就會覺得，即係喺呢啲細節即係政府要諗清楚，因為佢唔識講噶嘛，只狗咁，但係你問佢係咪受到好大痛苦，咁可能即係呢啲可能係要憑我哋去判斷咯，咁亦都即係入事實上係即係有啲 case 就係見過啲人踩單車，但係就拖住只狗就係咁跟住跑，咁其實可能個主人就覺得我係同佢跑步，但係我可能另外啲人就覺得佢好即係好殘酷喎，咁對只狗咁樣， okay. 所以我就覺得要即係有啲清楚嘅指引咯， 好啊。多謝陳女士的意見啦。咁啊，關於修例的呢一個話題咧，我哋傾到呢一度啦，先休息一陣，轉頭翻嚟咧傾下第二個話題。 港台電視32防疫資訊台， 全力抗疫，提供全方位資訊， 抗疫快訊，每日由朝早8点到晚上12点，每小時報道防疫抗疫最新訊息， 包括最新確診個案、檢疫安排、檢測站輪候狀況等，亦會直送貼心的抗疫錦囊， 並提供手語即時傳譯。 港台電視32與全港市民 同心打好呢場抗疫戰。 你两个啊，快啲同我执好啲玩具佢，如果唔系我抌晒佢噶吓。 瑞文啊，咩事咁恶闹两个仔啫？佢哋咁乖。 世杰，你睇到噶啦，佢哋搞到成屋都系玩具噶啦，顺手清清佢，又可以送啲俾人咯。 啱啦，今个星期我请嚟玩具图书馆嘅创办人 Natalie 倾下租借玩具有冇得谂。 而我同陈家俊就请嚟长春社嘅代表，带大家进入环保教育剧场。 星期六中午12:03，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同我郑瑞文。 大气候。 香港电台抗疫小锦囊。 新冠病毒康复者在日常生活有什么需要特别注意的呢？ 卫生防护中心提醒，康复者仍然可能会再次感染2019冠状病毒病，并且再次具有传染性。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资讯，目前虽然尚未有针对 Omicron 变异病毒株感染而衍生免疫的具体时间，但是根据之前的经验，预计免疫时间将会持续至少90日。 因此，康复者仍然需要遵守各项防疫措施，包括勤洗手、戴口罩、注意咳嗽礼仪、避免社交聚会，亦都要按照康复者的疫苗方案接种疫苗，保持健康的生活习惯，包括均衡饮食、恒常运动和足够睡眠。另外都要记得不要吸烟和避免饮酒啊。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繼續節目之前先有香港電台抗疫快訊，以下是一則強制檢測公告。今日沙田粉嶺家福村福安樓進行圍封強檢，請居民按照工作人員指示有秩序咁樣落樓檢測。林子欣啊，跟住落嚟我哋就講講喺2016年牛頭角淘大工業村嘅迷你倉發生4級大火之後咧，由於有兩名嘅消防人員，分別係高級消防隊隊長張耀星同埋消防隊目許志傑咧，因為參與撲救而殉職咧，就有個死因庭咧係喺上年9月起咧就展開咗聆訊。嗱經過咗65日嘅聆訊之後咧，佢哋琴日咧係裁定兩名殉職消防員咧係死於不幸啊。咁今次聆訊咧，除咗係揭示咗消防處喺行動同埋訓練期間可以改善嘅地方之外咧，裁判官咧亦都係發現咗咧涉事嘅迷你倉咧個間隔好複雜啦，走廊好狹窄啦，亦都咧有好多消防嘅隱患，所以咧就向多個部門提出建議，例如就話咧屋宇署咧應該要積極考慮檢視用發牌嘅形式咧去到規管迷你倉嘅經營啊。 嗯，係啊，事實上咧而家咧喺香港嚟講，咪大家都知道我哋個居住環境好窄啦。其實迷你倉喺香港咧都幾有市場嘅。咁如果你睇翻咧頭先我所講啊，即係消防署由2016年六月咧去到今年3月底嘅巡查數字啦嚇，其實佢都巡咗迷你倉都有17,000次咁多啦。咁累計咧1,000間嘅被巡查嘅迷你倉入邊咧，就發現咗咧大概3,200行咧一啲嗰所謂叫常見嘅火警危險啦，譬如就係一啲窗口啊，或者消防喉轆係阻塞咗等等。咁但係如果我哋要去想像啦，即係一個迷你倉要預防火警嘅時候咧，其實都有唔同嘅難度係要面對嘅。譬如就係佢首先要確保嗰啲顧客喺佢哋嗰度儲存嘅貨物入邊係冇一啲危險品啦。另一樣咧就係有一啲貨倉入邊，可能嗰啲客咧就將嗰啲貨堆到去天花板，但事實上而家嘅即係消防條例都有規定個天花板同嗰啲貨之間係要維持一定嘅距離嘅。咁可能有一啲業界人士就會話啦，我哋 call 啲客翻嚟去搬走啲貨，去清走啲貨，咁但係佢哋又唔遷出啲貨物，咁可以點樣處理咧？咁再者就係因為其實業界租啲倉出嚟就係即係想賺錢啦。咁但係你要預留至少譬如2.4米走火通道，咁會影響緊佢哋嘅啲盈利空間。咁所以業界對於咧去執行呢一啲嘅即係防火嘅措施嚟講咧，都有一定嘅意見嘅。 其實咧經歷過呢一次嘅大火之後咧，消防處都向全港嘅迷你倉咧發出咗防火守則嘅。咁但係具體佢哋嘅執行情況係點咧？係咪真係咁聽話去有改善？又或者會唔會都遇到一啲好似頭先林子欣形容嘅困難咧？嗱，唔知聽緊節目嘅聽眾咧，又有冇一啲係迷你倉嘅租客啊？你哋入到去嘅时候见到嘅情况又有冇令到你哋担忧呢？可以打电话嚟1872311 倾下。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7:30，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本港新增280宗新冠病毒确诊，包括32宗输入个案，再多3名患者离世。第五波疫情累计有1,194,000多人染疫，9,142人死亡。元朗牡滩金角上品火锅再多3名食客检测阳性，连同之前确诊的17名食客、1名厨师和2名紧密接触者，相关感染人数增加至23人。卫生防护中心表示，已经追踪所有食客，其中3人目前不在香港。中心又话，相信店内有短距离空气传播，目前未找到超级传播者。另外，再多23间学校呈报共24宗阳性个案，涉及15名学生同埋9名教职员。其中一间学校有2名学生感染，2人嚟自同一个家庭。康文署表示，下星期一起再推出3项新措施，进一步打击租用康体设施的怀疑炒场活动。新安排之下，利用康体通网上预订服务的市民可以优先订场。市民可以在朝早7:00起登入康体通系统，预计未来7日内 预订未来7日内的设施。至于在柜台和自助服务站订场的人士，将会延迟15分钟，即是在朝早7:15才开始预订，以打击排队党深夜排队。另外，新增一项网上预订功能，康体通用户可以选择透过智方便进入康体通网上预订系统，以确保每个香港身份证号码只能够登记一个户口，即是只可以绑定一部智能电话，炒场的人将不能够使用其他人的身份订场。康文署又决定收紧安排，不再接受团体申请转换活动负责人，只有批准信所在的活动负责人或者团体申请人才可以在预定时段凭个人身份证取场。国际劳工组织表示，自俄罗斯在今年2月出兵以来，乌克兰已失去大约480万个工作岗位，而持续冲突亦导致企业关闭和出口受阻。该组织在一项调查中指出，如果敌对行为持续，失业人数可能攀升至700万。相反，如果停火，可以迅速恢复340万个工作岗位。研究又指，俄罗斯挥军乌克兰引发难民潮，大批民众流离失所，导致毁灭式的人道主义危机，引发二战以来最急的强制人口流动。此外，亦都令到经济混乱，造成就业和收入大规模受损。报道指，战争已导致500万乌克兰人逃离家园，波兰和罗马尼亚等邻国接收当中大部分人。乌克兰经济在今年预计萎缩至少三分之一。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是密云，间中有大雨和狂风雷暴，气温介乎24至27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指望星期五间中有大雨和狂风雷暴，周末期间天气仍然不稳定，下周初气温稍微下降至20度以下。现时室外气温25度，相对湿度95%，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晚10点。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交通意外，在新界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近大埔铁路码头对开曾经有意外，意外事故清咗场，咁大一带嘅交通仍然系比较挤塞，而家车龙排到天富海湾。就喺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近大埔铁路码头曾经有意外，虽然清咗场，龙尾都去到近天富海湾。至于较早前咧，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考明街快线嘅意外亦都已经清理好，龙尾就去到九龙货仓。而家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咧，车龙就排到落观塘绕道近观塘码头。其他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嘅龙尾喺新鸿基中心，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桥面灯位，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嘅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另外，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去狮隧车龙排到沙福道。而家狮子山隧道公路去大埔方向咧，近住隔田村一段比较车多，车龙排到去红梅谷路近金丝花园。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近丽晶花园。路面情况在九龙区观塘道近启业村来回方向的交通都是比较繁忙，现在去龙翔道的车龙排到去近德宝花园，反方向去观塘的车龙就排到龙翔道近虎山道桥底，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康宁道一段亦都是挤塞，车龙排到牛头角定富街，城墙道去荃湾方向近盈辉台一段车多，车龙排到蝴蝶谷，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的车龙排到空庄道桥底。新界方面，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葵涌公园一段车多，龙尾永德里广场；葵涌道去梨木树方向近住和宜合道一段交通繁忙，龙尾在葵涌道近光辉围；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段的交通比较挤塞，而且龙分别排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林村和青沙公路近大围隧道。今朝又再提提揸车嘅朋友咧，部分地区有雨，路面湿滑，请你特别小心驾驶。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言不尽，风不 不息， 自由风，自由风。 食环署计划要求食店确保外送服务承办商送递的食物保存在适当的安全温度。动员学会荣誉会长黄杰龙 交了给外卖平台之后的事呢，我们是无法确保的。 外送员文先生， 即是保兵会不会拎两三个外卖带出去接不同的冷热食物呢？ 星期一至五黄昏五至八，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 我是叶柏强医生。接种新冠疫苗是避免感染后患重症和死亡的最有效方法。全球已有超过一亿个儿童接种了疫苗，我们亦全力为三岁到十一岁的小朋友安排打针。香港两款的新冠疫苗都安全有效，就算有哮喘、食物和药物敏感，接种后都没有发生过严重反应。保护你的小朋友，尽快带他们去打针吧。 我是小学生，我都要打针。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高福慧、林智恩。 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听紧嘅系自由风，自由风。我哋倾紧嘅咧系关于2016年嘅迷你仓四级大火之后咧，死因庭系作出咗研讯啦，亦都咧系俾咗建议，话屋宇署咧应该系积极检视系咪用发牌嘅形式咧去到规管经营迷你仓。关于迷你仓方面，佢哋喺呢几年点样样去改善佢哋个防火情况，又系咪遵守到消防处发出嘅防火守则咧？嗱，如果大家对于呢个话题有意见咧，可以打电话嚟18723111嘅。林子欣嗱，呢个时候不如我哋咧都揾嚟业界咧了解一下佢哋近年嘅经营情况啦。电话旁边咧有亚洲迷你仓商会社区活动赞助和营销部嘅总监黎贝莹喺电话旁边。黎小姐你好。 Hello， 你好， 你好， 黎小姐，我哋头先咧都提到啦，其实消防处咧都有个数字俾大家啦，就话自2016年起咧，巡查咗近17000次入边咧，都发现咧大概有1000间嘅迷你仓咧系有3200项常见嘅火警危险啊。其实你哋商会咧有冇收集到你哋嘅会员入边咧系有接到几多呢一啲嘅火警危险嘅告示咧？佢哋又有冇积极跟进消防处要佢哋进行嘅改善工程咧？ 你讲如果是实际数字呢，其实我哋商会呢边呢就是冇一个详细的数字嘅。因为呢个详细数字呢只有消防署佢哋嗰边先会有啦。咁因为系佢哋出信㗎嘛。咁但我哋以我哋商会嘅角度，我哋就知道我哋所有大大小小会员呢，其实一路力都好努力去遵从呢个消防嘅建议啦，同埋希望可以盡快做得到一啲改善嘅工程啦，同埋即使啲建议呢其实对一啲小嘅营运商呢都几艰难嘅。 因为我都留意到咧，有啲业界就讲啦，系话如果真系要好严格地遵从呢啲条例嘅话咧，其实可能就要重新装修啦。咁装修嘅时候又未必做到生意啦，而且都唔少钱嘅。咁但系其实事实上我哋喺两边系咪做到个平衡咧？即系头先所讲，既系唔会扼杀到嗰一啲嘅业界生存空间，但系同时又符合到个法例要求，事实上做唔做到咧？你认为？ 其实呢样嘢我哋我諗呢一个就係业界上比较遇到嘅一啲困难啦，叫做因为其实我哋都好重视去提供呢一个安全嘅环境俾门系顾客啦、员工啦，同埋其他会喺同一栋大厦出入嘅人士。咁但係当然我哋都想 keep 返一个经营，即係可以经营到迷你仓嘅业务啦。咁因为迷你仓其实都对香港而家地少人多，各位市民其實有時候都幾需要嘅，咁所以希望呢個 balance 其實比較難捉到嘅。咁但係我都想另外再回應一下你哋頭先講呢個即係消防嗰邊嘅出信啦。咁因為其實出信咧嘅理由都好多嘅，唔一定每一個都需要即係完全話去重新拆過再起過，呢啲係一啲比較大啲嘅理由。咁有啲比較細啲嘅理由咧，可能譬如話係一啲消防通道佢嘅signage， 可能我依度少咗一個，咁其實佢哋做翻咧，咁其實就再等個消防嚟 check 咧就 OK 㗎啦。 即 係 一啲走廊嘅標示啦，呢啲就比較容易改。 係啦，係啦，咁或者係有啲咧就比較麻煩啲，但係我哋都會盡量，即係當然就盡快就可以做到就做。譬如話 咁窗口高度啦，咁因为譬如话有时工厦其实佢都 fix 死咗，佢全栋大厦都系个窗口高度，譬如佢系 1.2 米嘅，咁但系其实消防佢都会出翻相信叫我哋去改翻，要等于或者细过 1.1 米佢嗰个窗口高度。咁譬如呢啲嘅话，咁就你或者我哋可以 either 就要改个窗啦，咁或者就系可能要做其他嘅一啲比较小型但系小型工程嘅一啲改进咁样样咯，咁所以其实出信其实都有唔同嘅即系唔同嘅理由咯。 嗯，嗱，你头先都多次提到话你哋都揾过平衡啦，同埋亦都如果过分严格咧，其实都影响你哋个生存空间。咁我就想问一啲好实际嘅例子啦，嗱，譬如现时嗰个守则入边咧就系提到话嗰啲储物柜嘅柜顶啊，同个楼底咧至少要保持一米嘅空间距离。咁但系可即系好多时市民租迷你仓，梗系想地尽其用噶啦，佢哋可能咧会将啲货物咧系搭到好高咁样样，咁就令到你哋未必符合到呢一个嘅要求。譬如如果喺你哋做改正或者改善嘅时候，要点样样处理呢啲情况咧？有冇曾经遇过系你哋要求个租客去将呢啲搬走，咁但系又不得要领嘅情况咧？ 咁当然都会有啦。咁个别嘅情况，咁因为佢哋一开头租嘅系即係高啲嘅成個咁樣樣噶嘛，咁當然要做改正嘅時候，你要佢哋搬走某啲嘅某啲嘅佢哋自己個人物品嘅時候咧，係有時候係當然會有啲個別情況會有一啲可能譬如難啲揾到佢哋啦，或者譬如有啲可能係我自己真係租個倉諗住擺低啲嘢，咁我就飛走去外國啦，咁可能會難啲 contact 得到佢哋，咁但係佢哋又 keep 住會交租嘅喎，咁。呢、这、一個嘅所以呢啲時間就會用得比較長啲，咁我哋又冇可能去話即係鑿開佢嘅倉，然後攞曬佢啲嘢落嚟，然後去減低嗰、那個即係擺翻一個架上去，即係個嗰啲設施網上去，俾佢哋唔好再擺高啲。咁呢啲都係一啲實際執行上嘅時候，我哋會遇到嘅一啲嘅事情咁樣咯。 嗯，咁关于个客户上面咧，我哋头先都问到一个问题咧，就系其实迷你仓本身咧，佢点样可以确保到嗰啲客户冇喺个仓入边系储存一啲危险物品嘅？ 咁有几样嘢嘅。咁第一样咧，作为我哋商会咧，其实每一个我哋会员咧，我哋都会 provide， 我哋都会提供一个叫做危险物品危险物品嘅poster。咁基本上咧，我哋会话俾佢哋嘅客人知道呢啲嘢係完全擺得入去嘅，譬如話一啲易燃嘅物件啦，一啲譬如一啲高燃度嘅油漆啦，或者甚至一啲更加誇張譬如咩窗鞋啊等等嘅嘢，當然啦，香港係唔可以有啦。咁但係我哋都會寫到明呢一啲嘅咩危險物品咧，係唔可以放落埋你倉入邊嘅。 你哋會唔會 check 咗先俾個客放入去㗎？定係都係信任制嘅咧？ check 咗咧，我哋就冇咁大權力去真係話 check 過你哋擺啲，即係客户擺啲咩入去，我哋先俾佢放入去。咁但係咧，其實我哋都有積極地同政府唔同嘅部門咧，去加強呢類型嘅我對於我哋迷你倉嘅經營者嘅同事嘅一啲 training 啦等等，譬如話譬如有時候可能有一啲我哋會 train 佢哋話俾佢聽，哦。佢哋睇某啲嘅用家啦，或者係即疑似可能佢會放啲危險物品入去嘅用家，可能佢哋會有啲特別嘅形式地去租我哋倉咧，咁我哋都會去叫翻啲同事留意翻咁樣樣咯。 嗯，另外啦，其实在个防火守则入面咧，亦都要求你哋嗰啲储物柜之间咧要有 2.4 米嘅防火墙同埋通道啦，亦都要有翻咧 1.05 米嘅逃生通道。咁但系见到咧，有一啲传媒都做一啲放蛇嘅调查报道啦。咁明白嘅，即系香港寸金尺土，有个地方喺度，你哋越系摆得多柜，其实咪能够收取到嘅报酬同租金就越大咯。咁但系就好难咧去遵從到咧消防處嘅規定，你了解你哋業界係咪有呢個情況咧？即係都好難去保持到嗰個防火牆或者通道嘅嗰個要求係符合嘅。 咁回應呢一個方面嘅話咧，我就會其實 第一件事，当传媒去睇嘅时候呢，咁有时候佢哋都未必好完全去了解佢嗰个整个 floor plan 或者佢成个 layout 嘅兴建啦。咁所以其实当消防署讲佢个 cluster 入面要有掩饰地嘅通道嘅时候呢，咁可能咁即係如果冇一个真係好特定去人去话俾你听，哦，呢条其实就係嗰条留咗嘅 2.4。咁所以呢一个呢其实消防署係 approve 咗呢一个理由嘅。咁如果你淨係去度一条最窄嘅嗰条通道，咁可能就真係冇 2.4。咁我諗呢一个係第一件事啦。咁第二件事其实我哋嘅业界其实我諗新嘅窗就盡量新嘅窗其實全部都會做到。咁比較係我諗大家覺得比較受爭議性少少嘅，就係一啲比較舊嘅窗啦，然後要去重新，即係可能要做一啲遷拆啊，或者係先遷開我哋本身原有嘅客户嘅嘢，然後再去做。咁嗰啲就會需時而來少少，但係其實大家都努力地去做緊。 嗱，我哋留意到咧，2016年咧四級大火咧，嗰、那個四人裁判官咧，佢都有一啲建議嘅，即係就住迷你倉，包括就係、是以一個發牌制度去規管啦，同埋就建議勞工處咧規定迷你倉嘅員工咧同埋管理層係要修讀一個防火課程嘅。嗱，對於呢啲咁嘅建議啦，尤其是發牌制度，你認為可唔可行咧？ 先講呢一個防火課程先啦。呢個防火課程咧，其實我哋商會咧都好 encourage 我哋所有會員去參加嘅。咁其實我哋都積極就同呢一個消防嗰邊有傾過啦，做一啲無論係除咗消防，其實有消防安全大使噶嘛，喺消防處佢哋恆常都會做嘅。咁除咗我哋會encourage 我哋會員嘅管理層啦，同埋佢哋員工去參與呢一個消防安全大使嘅呢一個課程之外咧，我哋其實都積極地同消防處去傾緊一啲係再 specific for 迷你倉嘅一啲消防安全嘅課程，咁就可以我哋即係 train up 我哋嘅會員嘅一啲消防安全嘅知識咁樣樣咯。 發牌方面咧？ 咁發牌方面呢，其實現時嚟講，即係因為我哋係亞洲嚟嘅窗商會呢，其實我哋都知道其他亞洲地區甚至係外國地區嘅一啲 guidelines 嘅。咁其實而家呢香港嘅 guidelines 呢已經係世界上算係最嚴嘅guidelines 嚟嘅。咁亦都我哋都有一啲相應嘅法律嘅之後會，如果你真係唔啱嘅，咁佢哋會去規管啦。咁我哋認為呢，如果有更加多，即係如果真係要去做發牌制度嘅話呢，分分鐘只會更加多程序啦，更加多嘅政府嘅資源啊、人力物力放咗落去，然後納稅人又要再俾多啲錢去做呢一個程序。咁但係其實我哋而家暫時嚟講已經有一個好嚴謹嘅 guideline， 已經有一個相应嘅法律嘅程序去 support 呢件事咯。 OK， 好啊，多谢你嘅回应。咁啊，先同你倾到呢一度啊。阿黎贝莹系亚洲迷你仓商会社区活动赞助和营销部嘅总监嚟嘅。不过林子欣啊，虽然商会方面就认为即系现时已经有唔同嘅法律同埋守则咧去规管业界嘅做法啦，但系始终同发牌嗰个力度咧相信如果採用發牌制咧，係更加有力度，能夠去迫使迷你倉咧去到執行一啲改善嘅建議。因為如果唔係，佢哋連生意都冇得做噶嘛。不過呢個就係頭先商會嘅回應啦。 咁另外當然就係牽涉到嗰個巡查啦。咁因為大家都會問，即係其實嗰個巡查嘅作用有幾大咧？因為都有一啲情況可能就係、是、見有消防處嚟巡查，咁咪搬開啲嘢，即係符合翻個消防規定。咁但係到完咗巡查之後，又可能係 固態復萌 啦，係啦。咁呢個都係另一個問題嚟嘅。 我哋嘅電話號碼係18723111啦。如果大家咧對於迷你倉嘅防火方面嘅工作有意見咧，都可以打電話嚟同我哋傾下。呢、這個時候咧，我哋請嚟一位咧一直跟進啊這個議題嘅立法會議員同我哋繼續討論。電話旁邊咧請嚟民建聯嘅立法會議員陳克勤。陳克勤議員你好。 Hello， 兩位主持好，聽眾好。 陳克勤啊，頭先咧我哋就同業界傾過啦，佢哋就話喺六年期間咧，佢哋都做咗好多跟進同埋改善嘅工程，不過咧、就要喺迷你倉個生存同埋經營上面咧取得一個平衡咧，佢哋就唔認同咧去做一個發牌，就話咧咁只會加重市民咧儲存方面嘅成本，你自己點睇咧？ 嗱，如果迷你倉佢哋個業界能夠係做到一個自我嘅規管嘅話咧，咁我相信即係政府係唔需要插手嘅。但係咧，我從兩個數字俾大家即係去做一個參考啦。譬如話，而家政府佢喺2016年到今年三月咧，六年裡面，佢其實存咗1222间嘅迷你倉嘅。咁當中有959间咧，就發現咗3000多宗嘅火警嘅危險，咁其實你要計翻條數咧，大約就有80%咧，都係會有依個火警危險嘅因素喺度。咁所以你會睇到其實係唔係真係做得咁好咧？我似乎又即係唔係好覺得係咁樣。而且咧，你會睇到咧，其實而家咧，政府即使有巡查，佢亦都有罰依啲迷你倉嘅。咁但係罰嗰個罰款呢，49宗嘅檢控裏面呢，其實就罰咗80萬。咁你會睇落去呢，就係可能一單違規呢，佢都係罰20000多元。咁其實個阻嚇性係咪度先，就好明顯係冇啦。就算你一單罰我100000元，而家個迷你倉個市道咁暢旺，而喺個社會上面又咁有需要，佢咪將個100000元打埋落個成本度囉。咁所以即使係咁巡查，係咁罰佢哋，但係呢起到個阻嚇作用呢，其實就唔夠嘅。所以我自己嘅態度就係話，如果迷你倉佢自己不能夠去規管自己，或者佢哋自己業界唔自律嘅話呢，發牌只係唯一嘅一個途徑啦，最後一個手段要做啦。 嗯， 咁喺個罰款上面，你認為需唔需要提高個阻嚇性呢？ 這個當然是要的，因為好像我剛才所說，就算我一單罰你100000元，但是我已經計算了個成本度，除翻開呢其實是很少的一個數目來的啫。咁所以其實現在這些咁樣的罰款呢，是沒有一個阻嚇性在度的。反而呢，你會看到即是現在市面上面都有些所謂的黑倉在度，即是說它門口沒有說自己是迷你倉，但是它在下面派單張給你，告訴你你可以上來擺嘢啦咁樣。咁這個很明顯就是規避緊而家法例上面同埋消防處佢哋一個巡查工作，咁所以既然有呢啲黑倉，就更加證明個市道咧係有個咁樣嘅需要喺度咯。 嗯，陳克勤啊，不過咧頭先業界都有講到咧，佢哋唔係唔想做好啦，但係咧做好嘅時候都有面對困難嘅。譬如其中一個例子咧，就係佢哋租個倉俾一啲租户嘅時候咧，就冇嗰個咧關於嗰啲儲存物啊，要同嗰、那個屋頂要保持咧係一段距離嘅規定，咁啊，但係當佢哋咧聯絡翻啲租户話啊，請你搬走啲嘢啦，因為咧我哋要做相關嘅改裝嘅時候咧，啲租户一係咧就冇回應啦，一係咧可能甚至都已經人在國外啦，就聯絡唔到啦咁，但係又繼續交租喎，佢哋就表示咧好難冒然咧就抌曬呢啲租户嘅嘢去做個改裝工程，點睇呢啲講法啊？ 其實呢啲都係一啲營運上面管理嘅一啲嘅細節嚟嘅啫，咁唔會話完全係解決唔到嘅。反而咧，你會睇到咧，其實政府喺協助呢個迷你倉去做一啲嘅經營啊，或者係嗰啲叫裝修嘅改善上面咧，政府亦都體諒咗佢哋咧，係做咗一啲嘅讓步，譬如話佢一啲嘅物料啦、擺放嘅位置啦、同埋即係你擺放同埋嗰個天台個空間。那個位置咧，其實大家係同政府咧係有得傾嘅。咁你頭先提嗰個咧，純粹就係迷你倉同埋客人之間嗰個咁樣嘅關係，同埋個處理嗰個擺嘢嘅方法。既然你作為一個即係經營者，你其實係同嗰個消費者咧，佢係有一個合約噶嘛。我唔相信嗰個合約嘅條文裡面咧係冇一啲嘅條款咧係唔可以讓呢、這個經營者咧係去即係移動一啲物件，而令到即係成個迷你倉嘅經營係要合法。咁所以呢個我唔太接受呢個咁樣嘅講法咯。 另外都想問一下，即係你點樣睇嗰個巡查嘅作用？因為事實上咧，由2016年到而家，其實消防處去巡查呢啲迷你倉嘅次數都有即係差唔多20000次噶啦。咁但係我哋頭先都諗緊一個情況，就係、是、可能有一啲嘅迷你倉嘅即係負責人就會係純粹為咗應付嘅巡查啫。咁去到完咗之後咧，又會固態復萌啦。咁除咗巡查之外，仲有冇可能係有另一啲嘅方法可以加大嗰個執法嘅力度？ 我諗其實你會睇到呢，消防處佢最主要嘅工作可能都係一啲緊急嘅救援，咁佢去做呢啲巡查嘅工作呢，其實佢人手亦都非常之有限。咁剛才你提咗一啲嘅數字呢，都係說明咗消防處佢亦都係好努力咁去做呢啲咁嘅工作。咁但係呢，如果係一啲業界佢係有心去規避呢啲巡查，或者係做一啲古靈精怪嘅動作嘅話呢，其實即係你有張良計，我有過場梯嘅啫。咁所以對於執法部門嚟講呢，佢哋係有一個難度喺度。咁所以如果呢啲咁樣嘅情況不斷係咁發生，而又最終可能再導致一啲我哋唔想見到嘅慘劇，咁我哋就好似我話齋啦，即係社會上面都會有個聲音呢係好強烈，係要求一個發牌。我哋當然睇到即係發牌，政府係會有好多唔同嘅門檻係出咗嚟，或者好多嘅要求，佢哋經營者係可能會有啲困難去即係叫做滿足呢啲要求，亦都有可能有唔少嘅細型嘅迷你倉呢佢會結業。咁但係即係而家我哋講緊嘅就係，如果俾機會你自己去自律，你都唔去做嘅話，咁去到最嬲尾就只能夠得發牌呢一把尚方寶劍係要攞出嚟用咯。 嗯，如果將來真係要發牌嘅話，除咗一啲硬件嘅規定咧，亦都有啲討論就係講到譬如係喺迷你倉嘅員工係咪應該要有相應嘅入職訓練，譬如起碼要識得使用一啲滅火嘅器材啊，或者要有個警覺性，當發現到係有火警嘅時候，要點樣去處理啊？咁你認為呢一啲方面嘅培訓啊，同埋門檻係咪都應該要加喺個發牌條件入邊咧？ 其實咧昨日嗰個死因庭嗰個判決呢，法庭亦都提咗一啲嘅建議嘅，當中亦都包括呢，就係要求呢啲迷你倉嘅相關嘅職員呢，佢哋係有一啲嘅相關嘅培訓。咁呢個其實已經係做咗，咁如果真係日後要發牌嘅話，我相信呢個都係其中一個方向嚟㗎。 嗯，其實呢關於今次嘅大火入面呢，除了屋宇署呢是被建議是要用發牌的形式規管迷你倉之外呢，法庭亦都是建議勞工署要加強檢查呢防火措施同埋走火通道等等呢，去到確保員工的安全。咁呢一啲嘅跟進工作呢，相信嚟緊呢好多嘅政府部門啦同埋立法會方面呢都會繼續去跟進住。好，咁今日呢就唔該曬陳克勤啦，先同你傾到呢度先，多謝你。 唔該曬兩位。 拜拜。 拜拜。 陈克勤咧系民建联嘅立法会议员嚟嘅，咁啊其实除咗消防处之外咧，屋宇署亦都回应到传媒嘅查询咧，就话根据建筑物条例咧，就住迷你仓内嘅逃生途径啊、内火结构等等嘅违规咧，系发出咗好多嘅法定命令要求纠正啊。佢哋呢一个屋宇署咧，亦都系咧有1200次嘅巡查，并且咧系向900间嘅迷你仓咧发出咗相关嘅法定命令嘅。好啦，今日自由风咧倾关于迷你仓嘅事件咧，就嚟到呢度啦。再次提一提大家，而家雷暴警告咧系生效紧，有效时间咧去到10点钟噶。